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唔理打唔打风，听住我哋一样轻松。我系小张张。 早晨，我系小瑞。 早晨，我系马老强。 点解嘅？ 成熟咗嘛、 哦， 有男人味啊， 所以你有老味咯， 唔系咯， 唔系啦，唔系靓到嗰阵味啊，刷先， 一索精神爽利， 再索舒筋活络， 所以乜嘢？ 因为我教你数到仍然悬挂27度嘅气温，再嚟湿度94%，开始我哋星期五嘅节目。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眼中有狂风骤雨都估到噶啦，因为打风嘛，有几阵嘅雷暴，沙雨势又颇大嘅，出街路滑滑车。转吹偏南风啊，风势颇为增强，海有涌浪嘅。沙啦啦，开始我哋今日3小时嘅风 show 范围。定自己可以揾精彩嘅节目啦，无论户外户内啦，出户外嘅留意住咩天气都系有变化嘅，会有骤雨吓。 好啦，今日咧喺节目里边咧，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咧，就系、是、由万个即系叫受访者或者研究被研究者咧，证实咗一样嘢，就系、是、咧原来呢个世界上有一种肥咧叫幸福肥嘅。 幸福肥， 嗱，我唔知道你喺身边有冇留意到一啲嘅。男又好，女又好啦。啊，佢明明咧，佢以前单身嘅时候咧，系瘦猛猛嘅。 系啊，会啊。 但系咧，结咗婚之后咧，嗱、這个研究得出嚟嘅吓，佢话系有一种肥咧，系叫幸福肥，即系你越肥咧，就越证明咧，你从你嘅爱侣嘅生活里边咧，或者系相处嘅生活啦吓，得到幸福，所以先会肥嘅。 嗱，以前 我咪讲咗啲应该讲嘅。 我再由头开始，俾个机会你 我。我有预感你会。 O K， 嗱，以前咧，古老人家咧就话啊，转咗饭镬，你有冇听过啊？ 但系转饭镬未必讲婚姻或者咩噶，佢系转 唔系婚姻，佢意思系 转咗婚姻， 结咗婚，转咗 饭 镬，饭镬 唔同咗，个人就开始肥啦。 咁即系转公司唔入呢个 list 噶，即系唔可以话转饭镬唔关转公司。 你转女朋友，你试下。 得你继续讲， 你嗰个唔系饭镬，系好大嘅镬。 咩镬个镬？咩镬个镬？ 嗰个喺后边嘅，咩后边嘅？系啦，冇错。 咁点你想？ 咁我想话咧，其实咧，真系手势唔同咗啊，味道 唔同咗啊， 系真系开胃啲，开 心啲啊， 系啊，绝对系啊，我同意啊， 同意。 同埋嗰种肥真系好幸福噶， 系噶， 系啊，好饱满啊， 系 啊，我好幸福啊， 开心。同埋嘅就系你会见到佢就 系 佢好精神嘅， 有光泽， 佢好开心嘅。 系 啦，同嗰只唔系有另外一只肥嘅话系肿嘅，又或者佢唔舒服嘅肥嘅话，你要分嘅喎，两回事嚟嘅喎。有啲人系肥，但系浮浮肿肿嗰只就未必系幸福肥。但系你见到佢就系话啊，成个人系精神饱满嘅、开心嘅、乐观嘅嗰种嘅话，就应该系幸福肥。 我咧。 你是應該半幸福肥啊，因為 下半身 幸福，其實你只腳是撩 的，乜佢上身都唔肥，佢肚腩以上都唔肥噶，你肚腩以上都唔肥噶， 即係可能我幸福唔夠全面。 唔係你係幸下又唔幸，有幸有不幸。 唔係啊，幸福我係福報啊福啊， 我係喎， 我呢個叫幸 福，幸福幸福肥，落曬個福度。 呢個幾好，係啊，幸但係呢一個嘅就係福報個福，呢個就幸福肥啦。 嗱咁你又加讲咗两个原因嘅吓，第一就是因为咧，你感觉自己已经揾到一个海港啊，即系你好似一只船泊咗埋去。嗱，点解有时会自己即系叫做sharp 自己嘅样咧，即系整好啲咧？因为你觉得你仲要去争取一份嘅爱情，或者你仲未能够好 secure 到，咁所以咧你会令到自己咧尽量仲有一个作战能力。你明唔明我讲咩？当有一日你觉得你已经泊咗岸啦，对方咧系。即系已经，你已经系唔需要再担心呢样嘢咧，你会慢慢就会走样嘅，即系走意思即系 基本上明嘅。总之你的意思系你仲喺度作战紧， 你就唔会 讲咁多嘢。 爱作战，但你好容易会变咗系爱作战， 你就唔会俾自己走样嘅。 系啊系啊。 第二啊，对唔住啊，讨论一下，讨论一下先。你头先讲嗰样嘢分两个层次，因为我曾经亦都有听过，就系、是、话如果你仲系仍然继续喺度寻找当中嘅，你都系发光嘅。 嗯。 讲紧 嘅 就系话，唔系喺度寻找紧你嘅伴侣嘅时候嘅话，女性系发光嘅，因为咧佢要有一啲嘅就同埋，甚至乎嘅就系有一种味道，冇错，系有一种味道嘅就系通常人平时嘅话你系闻到嘅，但系当你系在求偶嘅期间嘅话咧，你系会 feel 到嘅就系点解嗰个女仔唯独是嘅就系我会俾佢吸引咧，就系呢一种嘅味道，同埋当佢喺度发射紧呢一啲咁样嘅 message 嘅时候嘅话咧，你哋两。你哋两个收到嘅话咧，其实亦都系同一样嘢有关嘅，系同你哋嘅 DNA 有关嘅。你哋嘅 DNA 越唔相似，就越能够有呢个吸引力。因为啊，好得意嘅，人类嘅呢一种嘅传宗接代啦，佢哋希望可以尽量有一啲嘅就系我自己有嘅，我唔需要再 double， 啱唔啱？ 优质啊嘛。 如果我系啦，冇错，将佢优化，同埋将佢优质，就系话我有个 DNA 嘅话，我希望嘅就系有同一个我冇嘅 DNA，大家一齐结合嘅时候嘅话，我就乜都有啦。 哇！ 咁所以嘅就系呢一样嘢，其实系科学嘅。所以头先阿 Michael 所讲嘅嗰样嘢，就分两个层次。如果佢净系话肥咧。就可能未必跌落呢个 cat 嗰度，但系如果佢讲话嗰个人系咪特别精神，又或者嘅就系喺嗰阵时候嘅话，佢系咪容光焕发咧？咁就有两个层次啦，即系其实佢未必系肥，但系嘅就系你会见到佢嘅就系佢特别吸引，或者喺你嘅眼中嘅话，佢系发光同埋佢令立立嘅话咧，咁好可能嘅嗰个时候嘅话，其实佢喺度揾紧。 唔好讲猎物系嘛。 喂，个队长， 军紧队 长，我请教你啦。咁啲女士咧，远远见到佢冇乜嘢，但系佢一靠近我咧发光噶，有咩意思咧？ 咁系因为佢发光，我唔系好明白你嘅意思。 我都未散发出嚟啊，唔知系咪就吸引我咧？ 系咪你自己谂多咗？ 其实系咪你吸引？你谂多咗啊？佢吸引你定系你吸引佢啊？我唔係好明白你講乜，算啦，唔緊要啦。即係我以我知道嘅就係咁樣咯。 咁啊，梁咪咪咧，佢算唔算有光啊？ 我梗係冇啦，我哋呢啲 唔係我哋唔會見到佢噶，係對佢有興趣嘅人先至會見到佢嗰陣光嘅啫。我哋見到佢，我係暗噶，因為佢唔係我哋嘅對象啊，所以咪就係解釋到嘅就係有時你會見到我哋點解咁得意嘅，可能嘅就係其實呢樣嘢亦都好好嘅，正係講到嘅就係話唔好覺得自己個樣可能生得冇咁標緻，或者係冇咁得人中意，其實總有人會覺得你得㗎，係啊，所以你有時你會見到好得意嘅一啲嘅對象嘅就係一個好高，一個好矮，个样麻麻地，但系一个样好靓，其实就系呢一样嘢，系动物性嘅一种互相吸引嚟噶。 嗱，第一个头先讲咗啦，原因咧，即系你如果作战紧嘅咧，你会 keep 嘅。但系咧，如果你已经揾到一个好好嘅海港咧，你系会拍咗埋岸，你觉得好 secure 咧，你就会放松自己对体重啊、外形嘅嗰种叫警觉性啦。第二样嘢啦，如果你好幸福嘅，你会又倾向咧，好多时咧两夫妻咧或者两小伙子咧食啲好好嘅嘢啊，得闲又加下餸啊，或者即系食啲比较丰盛啲嘅嘢，咁所以。所以咧，亦都系另外一个原因咧，会令到你系变肥咗。 我觉得系因为你如果有一段比较系稳定啲嘅relationship 啦、我觉得其实你冇乜嘢做噶咋、最多嘅就系真系食嘢咯， 食嘢 系嘛，玩咯，食嘢咯， 都 系 轻松 嘅，都系呢啲嘢噶。咁所以自自然然就会食得多，食得多嘅话，你系啦，你对住嗰个人，你都要有胃口先得噶。所以其實我又會覺得就幸唔幸福呢一樣嘢真係好難講，唔係代表你一定係揾到另外一個嘅話，就係代表有呢種幸福肥，係咪應該咁樣講啊？係 啊，係啊， 你個 relationship 一定要開心先至有幸福。 所以佢叫幸福肥咧，就我越覺得你嘅體型有變胖嘅，即係話你代表你嘅心廣體闊，開心啊，開心幸福感咯。所以馬老師你應該係都 OK 幸福嘅，見到你即係呢十年嗰個肚腩慢慢咁樣樣， 佢冇。 佢不嬲都系嘟咁样嘅， 我冇声， 我而家系咁样，我哋拍过啦，系啵，系咪爆咗嗰日？嗱，其实我又觉得咁嘅，即系幸福会唔会系一定要同另外一个人先至能够有幸福咧？ 唔一定， 系咪啊？ 单身 其实单身狗都可以好幸福嘅，但系你自己点样对自己啊嘛？系咪啊？ 系啊，你成班朋友好开心都得噶。 啱啊，所以我又觉得佢就其实唔好成日喺度讲紧话，即系我。一定是要以找到另外的一半作为我自己幸福的一个追寻、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你自己一个人都可以很精彩。 是啊，是是回到家抱一只猫已经很开心、 是猫是不是暗号来的还是真的是猫我都知道你没养猫。猫是什么来的 他这样的这个人。 你是这样 佢一即系同 Vita 嘅字啊，貓佢又 咁緊㗎啦。 我點知你嗰只咩貓啫？ 佢諗嚟諗去都係呢啲嘢。 係咪波斯貓？ try my best to make you see there's hope beyond the pain. If we give in love, if we learn to trust, but only love can save. Dragon or walk away, but I but I can make you see it through. That's something only love can do. Yeah. I know if I could find the words to touch you deep. 10:29，一首英文舊歌叫做 Only Love Trademark。聽聽10點半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会在下昼4:00至6:00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否认控罪的16个被告中，14人昨日被裁定罪成，其余2个人罪名不成立。律政司就2个被告脱罪提出上诉。资深大律师、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认为，值得关注是今次裁决的控罪是关于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全国性法律《香港国安法》，但是审讯所有论据是根据一国两制下的普通法原则。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审讯显示普通法制度一如既往行使，不是好像英国旅游警示说在香港会被随意拘捕甚至被带到内地，今次裁决清楚知道哪个在这里讲大话。对于裁决提到的非法手段，汤家华说有关用语在其他国家的国安法见到，英国早前以国安法拘捕3个人，就正是引用非法手段控告有关人士。政府日前宣布暂缓实施垃圾收费，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有关政策影响700多万市民，政府要尊重民意，企在市民的角度去看政策，会加强配套工作，令市民容易接受和避免感到不便，做好配套之后会再评估，条件成熟之后再推行垃圾收费。陈国基说，作为尽责任的政府会视乎市民看法做事，将来做好配套之后，相信垃圾收费的推行会更有成效。财政部公布，在下个月15日起，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润滑油、基础油等134个税目进口产品终止适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协定税率，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长期以来台当局单方面对2500多项大陆产品出口采取歧视性贸易限制，损害两岸企业利益和两岸同胞福祉。去年12月21日，大陆宣布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 以下12个税目产品关税减让之后，民进党当局不单止未采取任何措施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还不断变本加厉，阻挠破坏两岸经济正常交流合作。陈斌华又说，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他不承认九二共识，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和经济脱钩断链，事实再度证明搞台独就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只会祸台害台，只会令到台湾企业民众利益受损。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十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12.2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靠近广东西部沿岸。随着那个热带低气压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和它相关的强风区会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今日稍后会渐转吹偏南风，预计今晚风力将会稍为增强。天文台会在下午4点到6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那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至明日凌晨在广东西部登陆，并且移入内陆。但是受它南侧的广阔雨带影响，预计本港明日仍然有大骤雨，初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几阵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今晚渐转吹偏南风，风势稍为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明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吹强风，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35点，升205点，总成交金额44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05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66，升2毫；腾讯控股374蚊，升6蚊；康方生物41.2。升9.2，恒生中国企业66.4，升8.8，美团109.4，升5毫，阿里巴巴77.3，升1蚊，快手58蚊，系升2.4，小米集团17.9，升2毫，中国平安40.9，升6.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4，日元156.7，瑞士法郎0.904，加元1.369，人民币7.24，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8,119点，升65点。港金报21,88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46.34美元，卖出2,346.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啦，咁较早前啦，屯门赤鱲角公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蝴蝶湾洗衣场咧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赤鱲角公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蝴蝶湾洗衣场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 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慢车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返西贡方向，近住翠塘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返去菠萝斜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和斜村慢车，龙尾喺香港体育学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情人无需牵挂，离别无需惊诧，至少我没再期盼你的留下。换走束缚，换起自觉，难过便放下。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分神骚动音乐。 正义刑警，火并黑恶势力。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对决， 由欧豪饰演的主角武剑，罗圆圆公安局刑警，沉默倔强，身手不凡，是个喜欢冲锋陷阵的行动派。为拯救一班无辜细路，誓要将当地黑恶势力连根拔起。 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这里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逢星快活人。 好啦，咁欢迎校长嚟咗我哋直播室，咁一阵间咧就参加我哋十一点钟之后嘅，你又知唔知嘅？同埋今日晏少少啦，都有点唱嘅时间，记得晏啲打嚟1872388。 仲有车路的士。 啊，李瑞瑞，你今日嗰条题目漏唔漏肥啊？ 肥肥地，肥噶肥噶，但系都 OK 嘅，我觉得有嘢学咯，最紧要系。 啊呢、這个，我都系记住你上次嗰个邓川石。 系咪几好咧？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啲真系几好玩。 几得意啊！系啊，因为你可以考翻人啊嘛。 你听过冇留意？嗯、啊，原来系咁啊，唔错，好嘢。 同埋咧，有一啲嘅问题咧，我嗰时揾咗之后咧，但系因为就太多坊间嘅答案啊，例如嗰个叫咕噜肉，点解叫咕噜肉咧？咁我上网查过咧，佢有唔同嘅讲法，所以我最后都唔知边个先系最 咁咪唔好要咯。 所以我咪冇问咯，系所以我冇问咯。你有冇谂过即系点解叫咕噜肉？系啊， 系啊，你呢个决定好好啊，唔问，我真系仲留响你个决定 咯。唔系啊，如果系佢咪作一个唔啱嘅答案啫嘛。 唔系， 即 系 有三个传闻，有三个传闻，咁你咪 A 系乜 ，B 系乜 ，C 系乜，但系 D 嘅就系佢自己作一个，咁就边个唔啱咯？ 系， 都可以， 你咁聪明嘅，你例如。 比你好少少，唔系代表聪明啦，你明唔明啊？ 唔系， 我好你少少。 我系蠢，我系蠢。咁但有啲 唔系你又唔系蠢，嗰啲系有少少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做蛊惑，系啊，蛊惑啲。有时你可以兜个弯去谂噶嘛。 我哋阵间十一点再比评啊， 再比评，再学下嘢吓。好，今日咧从一篇文章里边咧，佢我睇咗两个即系心理分析师啊，叫做心理分析师。我都有掉呢个 topic 俾阿 Dr. Matthew 嘅，就系一种研究嚟啦。首先咁讲啦，花心呢个字咧，你觉得系咪通常泛指男性咧？ 唔系，梗系唔系啦。 好似唔系啦， 系啊。花心呢个好大嘅题目，下边好多 好大嘅题目。咁呢，但系咧，我今日啱睇个文章咧，佢就系讲男仔嘅啫。佢话咧，为何男仔 某啲男仔會花心咧？從心理學嘅角度咁樣，咁其中一個咧，佢話啦，因為咧，我唔知阿 Sir 會唔會有呢一種嘅同唔同意啊，或者呢個睇法啦。佢原來女仔同男仔咧，對於愛情呢一樣嘢咧，男仔咧係會要求低啲嘅。咩要求低啲咧？女仔咧會要70% 喜歡，譬如話十分係滿分啊，七分咧。佢会先会同佢考虑发展嘅，佢男性咧，如果十分里边咧有四分咧，佢都会同佢发展噶，呢个咧就系其中一个原因。咁所以咧个门槛低咗咧，就会好有机会咧遇到自己喜欢嘅嗱，就系呢一样嘢，你哋觉得系唔系咧？即系去到呢一度。会唔会啊，马主任？即系你觉得女仔要好中意，起码要70% 先会中意。 因为我唔知点样去将佢量化，我为70% 中意，我先同佢喺埋一齐。 好、 或者 唔好量化啦。即系你真系要好中意，你先会考虑同佢 dating 或者同佢发展。 我同 男仔咧就系、 是、就手，有啲人就手已经可以发展。男士啊，系啊。你唔好用咁嘅眼神望我，唔係話 我咀嚼緊你嗰個字。 呢樣嘢又係有得解嘅， 係 啊，同我哋身體嘅繁衍。 男士係即係攻擊型啊嘛，佢要繁衍後代啊嘛。 唔係，而係嘅就係你哋其實就係越多唔同嘅種類係越好，係啦。咁因為其實睇你嘅數量都係多噶嘛，但係你諗下女性嘅話，一個月得一個，所以嘅就係佢必須要精挑細選，最好嘅佢先至可以容納俾佢。所以嘅就係你會解釋到嘅就係話，在動物性嚟講嘅話，點解嘅就係女仔佢哋會比較係守得比較係嚴謹一 啲， 係啦，嚴謹一啲。咁而嘅就係佢會篩選得嚴謹一啲，應該咁樣講。咁而係男性嘅話咧，佢就會比較容易啲咯。 係啊， 講完 另外一個講法。即系另外原因咧就系咁样啦，即系男仔如果佢有比较多嘅女朋友咧，佢嘅同群即系意思即系 same sex 啦，即系其他男仔咧系会以一个羡慕嘅眼神或者系态度嘅。但系如果女仔有好多男朋友咧 ，same sex 咧女性咧系会以一啲唔系几好嘅眼光睇佢嘅。 我从来冇羡慕嘅眼光望你， 我冇啊，我冇啊。 嗱、我冇讲乜嘢，我只系冇用。 你唔使咁紧张，你冇就冇，系啦，你唔使咁紧张。 我只系表示我嘅立场。 但你明讲咩啊？即系男仔睇男仔就会用羡慕嘅，但女仔我睇啲好多男朋友咧就会佢咁嘅咁。 男仔我唔知道，女仔我觉得系嘅， 系啊， 系啦，因为其实你会觉得我就系有好多个，有好多手啦，应该咁样讲嘅话，你会觉得我就系话，哎，佢同。佢个人做人有关嘅，系啦，你就唔知点解就会觉得我就哇乜佢咁乱噶， 啲负面嘅形容词出晒嚟。 但系亦都系咁样，我亦都觉得嘅就系话男仔有好多个，又或者嘅就系佢喺呢一方面比较混乱嘅，我亦都睇唔起佢，睇唔起佢嘅。 同意 系啦。应该咁样讲，系啦、但系我觉得女仔点解会咁样咧？就系、是、同性会睇，你有冇发觉嘅就系女仔唔知点解系好中意为难女仔嘅。 嗯， 女性系成日为难女性嘅。系啊，呢一样嘢系唔知点解诶，好、奇怪啊。系、啊，因为好可能嘅就 系 话大家都系个竞争对象啩、所以 我 会比较倾向于嘅就 系 会为难佢哋嘅，会睇即系会想睇低佢哋一线、而去抬高自己嘅。呢、个系我自己吓，即、系、我觉得。会系咁 样咯。OK，其实我觉得而家今时今日人，即系男仔未必会羡慕另外一个好多女朋友。 你咧，你会 唔 会羡慕啊？ 我 唔 会羡慕咯，甚至 人哋会唔会羡慕你啊？ 系啊， 点解羡慕我咧？ 羡慕你，你因为你好多女朋友咯。 系啊， 我好多女朋友咩？ 系啊， 好多女朋友冇问题噶， 冇乜问题噶，系啊。 我 你唔系好多老婆就 OK 啫。 我唔系，第一我唔觉得我有好多，但 系 冇人羡慕我嘅，系啦。 哦， 咁我觉得 系咯。 而家啲人都 即系冇人羡慕你啊嘛，咁啊真系其实系咯，人哋唔会羡慕嗰啲多女朋友嘅男仔咯，系咪啊 ？Therefore，Therefore 呢个字呢个 另外，点解男仔有时会比较花心咧？就系因为有啲男仔其实好似好唔公平。不过篇文章真系讲男仔嘅啫。男仔有时咧会用呢一样嘢，譬如自己拥有多过一个女朋友咧，作为一种自我。提升啊，感觉自己系好似 好受欢迎， 一种成就，一种成就咁样，系啊，觉得自己有魅力，同埋可能佢喺事业方面或者其他方面咧，冇乜特别嘅满足感啊，成就感，但系佢用呢样嘢咧填补翻，即系你睇下我，我有即系四个啊，五个即系咁样，即系提高自己个自我感觉。 你而家满唔满意啊？ 你 好有成就啊，我觉得你 喺呢方面系咪特别有成就？ 方方面面。 各位朋友，今日题目叫自寻烦恼。 又唔系倾下啫， 系啊。 你觉唔觉得？ 讨论下， 即系一半一半啫。我觉得嗱，仲有你女朋友多唔紧要， 我覺得睇下你嘅態度，係咪真係認真定好 philippic 啦？定抑或 咩叫認真？咩叫 philippic 啊？唔係即係你又周圍同人哋講啊，邊個有我女朋友啊？即係我覺得呢啲係真係好差下流咯，唔係風流，即係風流下流嘅啫。 即係呢樣嘢唔應該咁樣周圍講嘅，作為一種即係耀武揚威。 即係如果唔周圍講嘅話，就可以好多個啦。你意思 收收埋埋， 係咪咁嘅意思啊？ 收收埋埋， 對某人嚟講， 嗱，我會覺得嘅就係如果頭先嘅呢一個咁樣嘅講法。我不是太喜欢，即如果他会觉得就是多女朋友是为之一个这样的成就的，就是等同于我在其他方面，譬如在做人啊，又或者是工作上面啊，我不得受欢迎的话，就在这里拿回的话，会不会有某程度上的话，他是会将女性物化了，即其实他拥有的东西他物化他，他会觉得这件事就是一个两个，是啦，没错，有两间屋这样，所以这样我觉得是很有问题咯， 绝交割正， 系啊，好有问题咯，而且呢一种我系觉得系对自己冇信心嘅一种表现嚟嘅，系咪啊？ 冇错， 你揾你自己拥有几多而去提升你自己，咁我觉得呢一种男人真系 麻麻地， 唔得啊，完全唔得。 另外一个咧就比较被动啲嘅，佢就话咧有啲人咧系唔懂得拒绝，即系话有少少。个女仔约佢，或者个对女仔对佢好，佢唔识得点样 say no。其实呢样嘢我反而觉得女仔会多啲啊，会唔会？即系唔好似唔系好识 say no 咁。 唔会啦 ，say no 都唔识咩 ？No no。 你唔中意佢，你点会嘅就是但啦。今日都冇人陪我食饭，我对住佢咯，唔会啦。 系啦，但系呢个咧就系有啲男仔咧系不懂拒绝嘅， 即系有个咩啊咩咩？我想知道呢个系乜嘢心理测验嚟？ 唔係測驗嚟㗎，係 一個 心理分析師講翻點解男仔有啲會 呢個心理分析師係分析嚟做乜嘢㗎？係 啊， 咪純粹講翻呢個題目啫，冇乜特別即係嘅，即係偉大嘅原因。 我懷疑呢個分析師啊， 有冇人會因為唔識拒絕而求其同人哋同異性出街咧？ 嗰啲係藉口嚟啫。 等我問下小楊楊先。 佢依家忙緊啊！佢依家唔識拒絕緊人啊！ 佢係冇時間拒絕人， 係啊， 所以人哋會拒絕佢啊！She only smiles, he only tells her.That she's the flowers, the wind and spring In all her splendor Sweetly surrendering The love that innocence brings Almas pure and simple Born in a world where loveSurvives. Now men will want her, 'cause life don't haunt her. Almas, you lucky, lucky thing. Imagine love so rare. She's young and tender, but will life bend her? I look around, is she everywhere? Almas, pure and simple.She shares his wishes. I'm sure he's king. without a doubt. With love so captive, so solely captive, I ask if I could play the part. Alma, pure and simple, born in a world where love survives.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作为一个凡人，经常会有很多嘅思念，有啲好，有啲唔好，有啲负面，有啲正面。今日嘅文章同我哋讲，事情唔好谂太多，谂太多心就会乱。睇人唔需要睇得太清楚，睇得太清楚心就会变冷。唔好爱得太深，想太多，因为心会变得混乱。人嘅一生，想起来就幸福，想不起来就会痛苦。宽宏大量，好好生活啦，远离让自己唔开心嘅人同埋事。喺生命之中，冇乜嘢系不能放手嘅，唔好令自己咁疲倦。未来不长，何必为自己烦恼呢？古人话：风月无金色，情有别。即系话古今嘅浪漫都系一样嘅，即系睇嘅人心情唔同，所以感受都唔同。心若安静舒畅，无论喺咩境地都能悠然自得，知足常乐。如果心系烦躁不安嘅，即使身处风水宝地，都会感到疼痛煎熬。呢、这个就系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啦。你嘅人生其实都系你双手创造出嚟嘅。唔好对自己太认真，因为承受唔起伤害；唔好对过去耿耿于怀，因为过去毫无价值；唔好害怕现实，因为现实必须继续。人与人之间最好嘅相处方式就系互相尊重，最可靠嘅系良配，有得就系上配。因为善良，我哋宽容；因为善良，我哋包容。命运好似一个魔术师，中意捉弄人，你争取嘅未必一定系好。你后悔失去的未必一定是灾难。如果纠结一时的琐事，又怎会看到别处的风景？倒不如顺其自然，淡然旁观，一笑自知。路的尽头会有另一条路，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命本身。人要做的就是每天照顾好自己身体，照顾好家人，安排好自己需要做的事，珍惜所有值得珍惜的。剩下的交给时间，上天照有好好的安排，不需要担心，不需要操心。 莫再悲，莫再伤，遇到悲哀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与挫败不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正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回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 再悲，莫再伤，遇到悲哀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遇挫败得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程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陪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猛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赴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 喂，意思意思，我有冇事啊？ 好小事啫，嗱嗱嗱，呢碗药饮咗佢啦。 哇，咩嚟噶？ 好嘢嚟噶，里边有凉鸡、章鱼一条、马小强一只、美丽锐三钱、软中羊毛一汁、五碗水煲三个钟，每个星期饮五日，有病医病，冇病啊补身。诶，饮啦饮啦饮啦。嗯，啊，咁饮完之后咯，而家觉得点啊？ 正啊，风骚又快活，精神爽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锐、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风骚快活人啦。第二个钟头28度几温，相对湿度92%，提嚟大家呢一个打电话嘅密码就系18723881872388。一个十二点半咧就开始点唱。欢迎今日我哋嘅嘉宾，息息原主办可遇中乐器可遇小学麦敏潮校长。 麦校长早晨， 多谢各位，大家客气啦，多谢晒，多谢晒。 麦校长系第一次嚟 嘅，系啊，我第一次啊，真系第一次。 有感觉觉得点样啊？ 哇，好正啊！系啊，真系未试过，未试，我未试过咁现场， 好正。 系啊，麦校长有冇听下收音机噶？平时吓， 有噶，有噶，有噶，有。 我感觉即系由收音机嘅声音变成侧边嘅声音咧，即系对住你讲嘢咧，个感觉系咪好似听紧收音机咁？ 哇，真系好唔同啊！你哋把聲都好唔同，我有聽你節目噶。咁頭先我喺隔離坐嘅時候，小白喺度講啦，小白把聲特真現場版係好唔同嘅。 即係咩意思啊？ 我覺得哇， 即係出咗街好難聽， 仲磁性，非常磁性。 我明呢個感覺，因為有時咧睇嗰啲電視配音片集，如果有時同真係配音員傾偈咧，我感覺好似佢喺卡通片跳出嚟咁樣嘅。 冇錯， 好就係咁嘅感覺啦嚇。好，校長今日帶啲咩問題嚟問我哋啊？麥校長， 你自己本身嘅。是理科系嘛？ 系嗱，我自己本身咧系理科出身嘅，我读数嘅， 哇，数好型噶吓，通常嗰块黑板咧， 系冇错冇错，我都好中意跟住写一大堆嘢， 好有型噶，同埋以前咧要你写嗰粉笔嘅黑板咧，你见到嘅就系咧，佢哋咧仲要系写到唔够咧，再拉上面嗰块咧，哇，真系好劲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唔知你写乜？ 大校长系咪真系需要写咁多嘢咧？ 我觉得唔系嘅，所以我觉得最型唔系我写最多嘢，系我写完之后啲学生明我做咩，我先觉得最型。 好，讲得好， 真系明啊！佢哋真系明啊！ 佢哋嗱，睇下你点样教，所以我成日都觉得教学真系一个艺术嚟嘅。 係啊，即係嗱，大家我覺得大家都讀過嗰啲嘢，只不過大家點樣演繹同埋讓學生可以吸收得到咧，我覺得兩碼子嘅事情係啦，冇錯。 好，非常好嚇。 我會覺得嘅就係，我就想問多少少，譬如可能講緊咧數學，數學美嘅地方喺啲咩度咧？同埋你覺得嘅就係話，即係佢美麗嘅地方喺啲咩度咧？以及嘅就係話，究竟點解我哋咁多人都咁驚數學咧？因為咧， 我 從來都未合格， 我未合格過， 完全係唔知道究竟佢嘅就點解要我哋計 algebra？ 係 啊，我有疑問， 點解要計嘅就係 cos 的 function 咧？我真係唔係好明。 cos 我讀到嚟做乜嘢？仲要買一本對數表？ 你點啊？呢一個學生咁問啦，阿老師你點答？ 好， 學嚟做咩？ 真 係 一個好嘅問題。嗱，其實如果你問咧，日常生活要應付日常生活咧。我覺得小學的數學足夠的了，係嗰啲唔係數學，嗰啲係算術，冇錯。咁基本上你問去到中學咧，當然啦，小朋友唔知第日條路有咩發展嘅空間，但係你問當要去到某啲好專業嘅位嘅時候咧，其實數學嘅根基係需要扎實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幾時先至知道我個方向啊？嗱，如果以我自己成長咧，我自己都未知噶，即係去到我都差唔多要去到 A level 啦，咁開始去諗，我先知道，咦，原來我好想試啲嘢，咁、所以咧，你問初中嘅數學，我真係好坦白，都係同啲學生講，係啊，暫時冇用噶 ，cycle 曬聽仲用唔著喺你嘅買餸啊，百佳超市場用唔到嘅呢啲嘢，係啊，不過。他朝有一日，例如你突然之間好想做入讀工程學系，你想去做一啲好專業嘅工作嘅時候咧，有啲數學嘅根基就要存在噶啦，係啦。咁所以我成日都同小朋友講，我哋先作準備，可能他朝有一日用得著呢啲嘢。 我同意你咁啦， 謝謝你哋。 阿校長， 我細個阿校長教我，我可能 阿校長， 唔係啊，可能你教我中文都可能好好嘅。 我咧就係嗰啲咧肥到一塌糊塗，即係嗰啲單位數字，即係八分啊、六分嗰啲，你明唔明啊？即係可能你。填一题都唔止六分，但我就有攞六分、八分嗰啲试。你会点样鼓励我呢？我系从来都唔合格嘅数。 喺我哋教学界里面咧就好简单嘅，我觉得我哋会做嘅就系、我哋唔能够嗱，我肯定冇一个法术令到你，我一教完你之后，你突然间由六分、八分变一百分噶嘛。我唯有做嘅就系、你今次六分、八分，我有冇方法陪你一齐经历一段路程先，而使到你下一次十六分啦、 啊， 由八分去到十六啦，下次十六再到32啊。咁就合格㗎喇。 我個老師呢就喺當全班讀出嚟六分點解呀咁樣對返俾我張試卷。跟住我就要自己揾答案。所以我一路係六分八分六分八分咁就讀完成個中學。即係咁 啦。我想問一個問題，其實如果聽你剛才咁樣講嘅話，會唔會我就係話乜嘢我哋都要學嘅時候，只不過就係當你未知道自己究竟最叻係啲咩地方嘅時候，所有個學科都係一種鋪墊嚟嘅。 我覺得係 咪呀，其實佢係鋪墊嘅啫。到你真係知道你自己個方向嘅時候嘅話，你咩都好，你都有個種子你種咗喺度。 一定 係。但是你在哪个位置或者是哪个花盆那里就是斟水下去的。是不是那我就想问一件事，会不会是说如果我一路在读的时候我数学都很差的，即是说你应该入文科呢， 即系文科入文科，即系 你 唔识理 科啦， 系咪？ 可唔可以咁讲啊？ 以我哋嘅年代系，不过而家新嘅年代，我觉得文中有理，理中有文呢个概念咧，就已经存在咗。小朋友可以拣自己选修嘅科目噶，系啊，所以我又喺度谂而家佢哋幸福過我哋好多啊！而家佢哋可以啊，以我學校為例啊，佢哋升中四嘅時候咧，係有14個選修科，揀佢中意嘅三個。我哋個年代係文科、 理科 嘅啫嘛，係要參識噶嘛，係 啊， 係啊，即係好簡單，就係我究竟係去邊一邊就算數噶啦。佢哋而家真係唔同啦，而家係啊，佢哋可以讀嘅科目，我用一個例子啊，唔講曬啦。佢哋可以嗱，除咗以前所講嘅 free camp by 啊嗰扎傳統科目之外，佢哋而家啊，我覺得唔係，我對生物有興趣，不過我又好想對啲食物嘅營養又有一啲諗法，咁佢可以修讀生物科啦，加科技與生活科啦，再唔係嘅話，佢哋可以修讀埋咩啊體育。育科或者健康管理关怀科， 拣自己最适合嘅 年代有冇？肯定冇。 嗯， 系 咯， 我系好传统噶 ，free camp by 啦，跟住加电脑啦，再加 AMS 啦，附加数学啦，系一定有呢条路嘅。 系系， 我只能可以咁样讲嘅就系话，其实而家教育嘅话系不断咁样进步，系咪啊？就系因应住嘅就系嗰啲小朋友佢哋嘅一个发展嘅话，唔再好似以前咁一刀切咯，系咪啊？以前一刀切，我觉得因为可能咁样嘅话耽误咗有好多，其实可能你系一个好嘅天文学家。 我知道啊。阿校长，如果我依家去 再读过，再报名 入 学， 你 报名 收啊！我由方分到起啊！ 周友入学太谦啦，你哋嚟教我啲小朋友点样去演绎，系啦，点样表达。 明白，喂，好好啊，欧尼，你又知唔知？由学生问啊，你又知唔知？今日小张张带嚟嘅系一个中国古代一句说话，源自以前武则天时代。 今日我哋话下级奉承上级叫做托大脚，点解呢？武则天有个爱宠叫薛华仪，好有权势噶啦，因为佢得到武则天嘅一个叫做啊爱护啦吓，咁所以好多人咧就巴结佢嘅。好啦，其中一个咧经常做一个动作，以下四个答案，请你估下。第一，伏喺地下托住佢只脚，等佢骑上马背，因为马比较高噶，如果大家有骑过马，系要硬一硬咁样。第二，伏喺地上托住佢只脚，帮佢清洁佢嘅靴。第三，伏喺地上托住佢只脚，同佢按摩。哎呀，老细你攰啦咁样。最后就是伏在地上托住佢啲脚，等佢休息养神。后来啲人见到佢咁嘅动作，就将托大脚用嚟形容下级对上级嘅一啲奉承啦。头先四个答案，第一系等佢骑上马背，第二系帮佢清洁对靴，第三系帮佢按摩，第四等佢休息一下。哎，我托住你脚，你慢慢休息啦。到底边个先系真正喺历史上记载嘅呢？校长，校长个样，校长 个样， 即刻有啲惊啊， 好迷茫啊！ 我即刻用我个谂法就系，我觉得C 同 D 唔系，我觉得系 A 同 B。 按摩同休息都唔系， 系啦，我觉得应该 A 同 B。 因为你觉得按摩休息系而家，按摩有时你都会噶，你见到嘅就系有啲同事嘅就，好辛苦啦，不如演下，系咪？但呢样嘢我都好核突喎。 我都覺得 係，按摩啊 ，OK， 好，咁我哋就刪除法，就即係 C 同 D 鎖定一個先，係 咪？ 好，我鎖定 A， 係跳上去，即係其實我都覺得係， 我覺得呢個合理啲。 清潔對靴， 冇理由啊，嗬？ 點解唔可以？ 清潔對靴你揾嗰啲下人做啊嘛。 其實嗰個咪係佢嘅下人咯。 即系佢嘅，佢唔系讲紧阿武则天，系阿武则天中意，即系 中意呢个薛华仪 嗰个， 所以佢好有权势，阿薛生好有权势，于是 其他人会咁 系啦，佢啲下人就对佢咁样，即系争取佢嘅爱。 唔系，因为我谂起我自己本身嘅 experience。 我知你系老细嚟， 你系托嗰个啊嘛，你会做 我 信你啊嘛，我 系阿谀奉承啊，斟茶递水啊， 系啦， 系冇呢几样嘢系咪？ 冇。好就啫， 我哋学界冇呢啲嘢，好彩。 所以你咪咩？你咪唔成功咯？你 知啊？ 我都斟茶递水， 要清洁对象，同埋佢就系帮佢按摩，等佢休息下，你知唔知啊？ 我拣休息， 你拣休息啊 ？OK， 校长系 A， 咁啊，咁我拣是但啦 ，B 啊， 好有 A 有 B 有 D， 系咪？有人啱嘅。校长啱咗， 哇！好嘅，多谢晒， 系骑马嘅， 多谢晒，多谢晒。而从此不会面，不想见，这晚完结，遗留单剔道边，残存一些暗示，很讽刺。很可惜，跌你没到终点。游过那路线途碎片次，手机一按，往事再见，寻你于相片思忆每天，为了初衷只感到累了，放弃谁？说再见，分开这一句，只要一封默许，纵是我。没法终改，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不会面，不想见，这晚完结，遗留单即道别，残存一些暗示，很讽刺。 到小鋭鋭。 問問題喺嘅時候嘅話，希望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 點唱係點唱？ 冇其他嘢嘅啦嚇，點唱 ？Only for 點唱 ？Only for 點唱？而家電話 Only 好啦。喺嘅時候嘅話咧，就要問一問大家啦喎嚇，有冇聽過咧咩叫做白噪音啊？ 有 White noise 有。 嗱，其實可以解釋一下咩叫做白噪音咧？白噪音其實咧就係嗰啲頻率保持一致嘅聲音，我哋叫佢做白噪音，係啦。呢啲就係叫做烏蠅飛過，烏蠅飛過都係白噪音嘅一種。 廁所好多呢啲、啊， 你廁所有啲咁嘅聲㗎？OK， 嗱，其實原來除咗白噪音之外，仲有其他嘅噪音㗎噃。係、 okay, 啦、 okay, okay, ， 你諗緊乜嘢啊？ 冇，我諗緊咩噪音 啦？係啦，咁其實白噪音之外嘅話，以下落嚟有邊一個噪音係冇嘅咧 ？A 粉紅噪音 pink noise， B 中噪音。Brown noise 即是棕色、C 绿噪音 Green noise 定是 D 蓝噪音 Blue noise 呢 每样有解释的嗬， 梗系有啦。 算啦，唔留心听书。 校长，我哋有推你一下先。 好，我哋真系要推你一下。 我觉得绿噪音有嘅， 我都觉得有 嗰啲山啊、树啊， 冇 错， 系应该系柔和啲嘅声音。 系啊， 系啦，我谂紧都系。 好嘢，我。 一致我哋、 okay, 我哋 有中噪音，中 brown 啊嘛， 系 咪？ 都有，我覺得係啲即係土地 earth 嗰類咁嘅嘢，地、即係沙咁諸如此類。 啊、 粉紅我覺得冇啦， 我都覺得係冇粉紅啊！我頭先聽嘅時候就係啦。 但蓝呢另外有个蓝噪音喎、 啊， 蓝色喎、 啊。你唔好淨係問 我 啦、 哦，我知道，我知道， 你自己推斷 我知道海。海，如果你用顏色去分辨的話，是海。 嗰、啲可能啫， 係嘛？ 但係，冇住。我想問一下咧，你呢個咩噪音？咩噪音係咩年代嘅嘢嚟㗎？ 其實係講緊一啲神經學家所講嘅，又或者嘅就係講緊睡眠嘅時候，究竟可以點樣咧幫助你助眠咧？而引申出嚟嘅就係話呢一啲嘅音頻，音頻嘅一啲解釋嚟嘅。 但是用剛才我們所說的顏色的推虛蝦對不對 我覺得好像不合理 不合理、 我覺得如果他剛才所說 就不是了、 是了白噪音是同一頻率 沒錯 那應該就其他那些都是用跟頻率有關的、是了例如會高一點低一點、 我 有個新的推斷我覺得粉紅噪音有的可能是泛指一些男女啊即是在聊天啊即係嗰只咧， 喺度 暗暗 窒， 係 啊，你老王暗你嗰啲係嘛？ 係啊， 嗰啲叫粉紅噪音。 又或者即係另外有一 pair 啦，即係等於你細個有冇試過煲電話粥咧？ 有， 你好困擾嘅，即係你媽咪可能出嚟啊，仲講。是有呢啲昂昂嗰啲聲所以我覺得是冇男噪音嘅。 嗱，不如咁啦，我哋要估啦，時間關係，因為你仲有一出噶嘛。好， 我估男 校長，你估咩啊？ 我都是堅持粉紅噪音。 粉紅噪音 ，OK， 你是藍噪音， 我是中噪音， 是中噪音，是咪？ 有冇啱？ 有人啱嘅。 藍噪音。 正確的答案是藍噪音。其實咧，白噪音咧就係頻率保持一致的聲音啊，而綠噪音嘅話咧就係白噪音之中的特質，但是它有啲變化嘅。例如譬可能嘅就係佢回回咁樣海浪聲或者係流水聲就係啦，有時會大聲，有時會細聲，即係佢個頻率一致之外嘅話，佢有啲變化嘅，就會叫做綠噪音啦。咁至於粉紅噪音嘅話，又比綠噪音咧嗰個頻率再低一啲。咁而中噪音嘅話咧，就係比以上所講嘅呢啲嘅噪音嘅話更低，而且佢係飄忽不定嘅。例如話，你有時間唔中嘅話，會聽到有啲嘅頻率咧，佢就會有一啲嘅雷聲，或者係強烈嘅海浪聲。佢既有唔同嘅，但係佢亦都係嘅就係其實差唔多嘅。咁所以咧就係話所提及嘅噪音嘅話，其實就係揾嚟做乜嘢嘅咧？係一啲嘅睡眠學家，佢哋可以推薦去解決唔同嘅睡眠問題嘅、 哦。 因為嘅就係以上咁多種唔同嘅噪音嘅話，你都有啲唔同嘅 gigahertz， 即係其實可能有啲嘅就係50啊，咁可能每一個人你都要試嘅，好可能嘅就係你會對於綠噪音，你會覺得、特別容易助眠嘅，有啲人可能就係白噪音，有啲好可能嘅就係中噪音，所以嘅就係咧有好多，如果要上去有某啲嘅網站嘅話，係有得俾你聽嘅、 好嘢， 如果你瞓唔著覺嘅時候嘅話，你可以不妨上去，係啦，你打中噪音你又聽下，白噪音你又聽下，睇下邊一個話令到你比較容易啲瞓覺， 真係要試下， 係啊， 不如嗱，阿小雲不如咁樣， 好，我即刻講。我好快， 我哋一系先答啊！你可以，因为一分钟啫嘛，唔好 push 个，系啊，净系讲问题。 羽毛球上个礼拜问咗啦 ，badminton 系到底咩啦？而家今日问。 羽毛球，原来佢有十六条羽毛做嘅，都系用鹅毛做嘅。点解拣鹅毛呢？其他毛唔得嘅，即系鸡毛鸭毛唔得嘅， 系鸡毛鸭血啊嘛， 系啊，因为飙啲鸭血啫， 鸡毛鸭 呢个系咪其中一个选 项？系啊，点解系鸡毛？点解鸡毛鸭血？ 因为 A 鸡毛鸭血 ，B 佢轻啲唔得先。 咩咩唔得啊？ 即系轻得滞啊！ 毛太轻，我就其他毛太轻。 系啊系啊系啊， C。 因为你加咗个鸡毛鸭血啦嘛，咪乱咗 啲，得唔紧要？好好，其实冇分别嘅，即系用鸡毛鸭毛都冇分别嘅。最后一个答案咧，因为咧原本做羽毛球嘅地方好多鹅，于是因为就用鹅， 即系贪走走。 系啦， 好，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喺新闻之前， 鸡毛鸭血轻啲，留咗一个，因为佢顺时针冇分别，好多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回应47人颠覆国家政权案嘅时候话，法庭嘅裁决反映国家安全风险喺香港真实存在，佢哋目的系想破坏香港，搞乱香港宪制，从而令香港政府瘫痪，希望以香港作为基地压制国家发展。陈国基话，所有市民应该警惕，维护好国家安全。佢话颜色革命喺好多地方导致乱到不得了，民不聊生，大家都唔希望香港发生呢一类情况。而喺国安法同23条立法之后，香港回复正常，可以聚焦民生同经济发展，政府亦都会全力打击反中乱港嘅行为。陈国基批评美西方一啲国家经常用民主自由作为幌子，毒害年轻人，特别是学生，以为掟汽油弹是民主和自由。政府批出，政府是计划批出5个的士车队牌照，今日中午12点截止申请。香港无线电的士联谊会主席黄宇婷说，估计有8队左右申请，他自己都联合了新界12间车行一起合作组织车队申请，预计总投资额大约1亿。黄宇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12间车行涉及管理新界1600部的士，占新界的士超过50%，期望物色到500至700个司机作进一步培训，改善服务。他又说，车队预计头半年会投放300万至500万资金，包括提供网约应用程式和车商摄录机。他又期望自己车队拥有一个独立程式，亦都会同内地1-2个平台合作，至于能唔能够同其他车队合作，要开标之后先至知道。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喺华盛顿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举行磋商，其后会见记者。马朝旭话，当前中美关系处在止跌企稳的关键阶段，中国致力稳定发展中美关系，但是同时坚定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一边寻求对话合作，一边损害中方利益，行不通亦都办不到，以竞争之名搞零和博弈没出路，压制打压，剥夺中方正当发展权利，中国政府同人民绝不答应。马朝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如果真的希望台海和平稳定，就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布兑现不支持台独的承诺。对于乌克兰问题，马朝旭说，中方要求美方停止抹黑施压，停止鼓动阵营对抗，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十一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350公里，即是北纬19.7度、东经112.2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靠近广东西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几阵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今晚渐转吹偏南风，风势稍为增强，海有涌浪。展望听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吹强风，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10点，升180点，总成交金额60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18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65元，升1.9元；腾讯控股371.2元，升3.2元；恒生中国企业66.26元，升7.4元；康方生物42.5元，升10.5元；美团108.6元，跌3毫；阿里巴巴77.1元，升8毫；快手57.95元，升2.35元；中移动74.5元，升3元；小米集团17.86元，升1.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7，日元156.8，瑞士法郎0.904，加元1.368，人民币7.241，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8,328点，升274点。港金报21,81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8.33美元，卖出2,33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提翻你啦，咁现时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慢线系有工程，龙尾接近彩虹村。而较早前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加州花园嘅坏车，咁同埋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协和街嘅交通意外，两边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到警察总部。内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车多，车龙到花园道口。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小心驾驶。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陈依林。有冇试过单恋？有嘅，不过讲真的，我中意人我好明显嘅，其实我会做出嚟嘅。 即系你系收埋唔到嘅，你系 嗰啲诶谂紧陈依林系咪中意我咧？嗰啲我唔系啊。如果我唔明显嘅话，我绝对唔系中意你，唔好误会我。 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点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用音乐细说每个人嘅情感故事。 曾经少女嘅生命，因为佢出现一线曙光，二人重遇。当年嘅少女以理想同热诚回馈对方，照耀彼此嘅人生。陈伟霆、张若楠，国剧八三零，赵良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0日。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智方便家提交申请，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都得。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v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扫描二维码或以电邮、邮寄或传真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11:08，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风骚快活人，记住，一个钟头之后，即系12:30就接电话，而家可以打嚟噶。靓妈等紧你嘅电话，18723881872388可以点唱嘅，记住咯。再次欢迎我哋今日嘉宾，息息原主办可遇中国暨可遇小学麦敏潮校长， 多谢各位， 早晨， 多谢大家。 好多 到你啦， 到底点解用鹅毛做羽毛球呢 ？A 鸡毛鸭血 ，B 轻啲 ，C 因为顺时针。D 冇分別 ，E 係好多我嗰度買完地， 順時針 C 我都係揀 C， 全部啱， 哎呀， 因為咧，但係只限於鵝嘅左邊嗰隻翼嘅毛， 左比嘅就 左邊，左邊就順時針，哦、右邊嘅鵝毛咧逆時針， 咁抵死， 係啊，係啊，係真係噶， 哦，因為個。佢個毛嘅 嗰個方向嘅方向排列嘅方向係啦， 哎好好啊！你呢啲係 好特別 咯，我唔會咁出咯，我唔會咁出咯。 我中意啊！ 左邊就用啲乜嘢係咁樣啊嘛 ？OK， 好有長知識，多謝各位。 呢個時間交俾校長啦，問校長由你出題啦。 到我出題目，哇，好緊張，我 都 緊 張。 我總共係咪有四條啊？可以， 四 條，好，四條。咁咧就我學校咧其實就係啲學生咧，係我學校學生咧就係好集中咧，我哋響培訓佢哋生物科技。咁我哋係20年前咧，其實就已經將生物科技呢個範疇擺咗去我哋嘅科學科目裏面噶啦，由小學到中學都有，係啦。咁啊嚟咯，我第一個。高小題，好啦，咁我哋咧就嗰陣時咧就咁啦，每個人嘅身體裏面都一定會有細胞裏面就有 DNA 啦 ，DNA 啊，係啦，咁啊 DNA 咧其實係有幾長嘅咧？好啦，我而家想問嘅問題就係問，如果一個成年人將佢嘅身體所有嘅 DNA 抽曬出嚟，我哋將佢搏埋佢，變成一條直線，你估可以有幾長咧？好，有四個選擇，好 A。佢同一張桌球台四邊嘅周界加埋咁長。好啦 ，B 就係可以圍繞到一個足球場四邊嘅，係啦，即係一個足球場嘅四邊周界咁長。好 ，C 就由東涌，我學校喺東涌嘅，所以我用東涌為開始啊。東涌去到寶林站5次嘅距離咁長。 哇， 係啦，好，跟住 D 就係由地球去到太陽65次咁長。究竟是几长呢？ 我想问清楚，是一个成年人个别一个人 一个啫，一个正常嘅成年人， 将 DNA 拉 绑埋晒， 将佢搏埋， 冇错，出去全个身体所有 DNA 抽晒出嚟，搏埋。会 唔会有啲人长啲，有啲人短啲噶？ 都差唔多约数嘅， 都唔会差太远。搏嗰啲 DNA 啊，校长， 我想俾大家去理解一下，咦，原来。 是咁嘅喎， 原來個長度，因為咧佢哋喺我小學裏面咧，佢哋其實高小嘅時候咧，就會喺我哋嘅課程就係喺大腸桿菌 裏面，當然都是乾淨的大腸桿菌，他們會在個大腸桿菌裏面，我們教他怎樣抽 DNA 出來的，一抽出來就會抽到成條絲的了，可以摸可以接觸的。 真的 嗎？是啊是啊，有興趣第日來我學校一起試一下。 好啊，好啊，我想抽你的 DNA 出來， 很特別的。 我想自己抽啲大腸菌的 DNA。 OK， D 是幾多啊？對不起，地球去到什麼？ 來多次啊。 A 就是桌球台，四邊加埋牆。好了，B 嗰個咧就係足球場，四邊加埋咁長。C 咧就係由東涌去到寶林五次咁多。係啦，來回五次啊，係啦。好，咁 D 咧就係地球去到太陽來回六 六十五次。 地球去到太陽六十五次咁多。 係， 我揀東涌， 我揀 呢 個，我揀地球。 我最尾我哋揀東涌。 我揀東， 我揀地球。 佢哋自己 有關，冇錯。係。 我佢揀先，我揀 D， 你揀 D。 有冇人啱？ 祝你心靈，有冇人啱？ 有人啱， 一定東涌 啦。有人啱。嗱，其實由大腸桿菌抽出嚟咧，基本上咧，佢拉出嚟嗰下，如果你拉得好咧，都已經有一隻手指至兩隻手指咁長噶啦，好少嘅啫，係啦。咁你諗，我哋全個人體裏邊咧，嗱，我哋就總共有幾多？嗱，依個先係最重要嘅，一個人裏邊有幾多 DNA？ 係啦，總共有一百兆咁多。 哇！ 兆即係幾多咧？兆就係十嘅十二次方啦，數學題嘅呢個係啦。好，所以個答案咧就係 東 張，你贏咗啦。是地，是由地球去到太阳六十五次啊， 好犀利啊！ 呢条系数学题嘅，好快咁样讲解啦。其实就是地球同太阳的距离咧，就是其实就系九乘十嘅八次方大约数啦。咁所以除翻开咧，头先我所讲嗰、那个一百兆嘅 DNA 嘅时候咧，所谓嗰个情况咧，就系大约就系真系六十五次啦。 好犀利， 系啊系啊，所以 真系断咗咁点搞啊？ 呢个系大约，我想你感受下有几长啫。 咁 嘅意思啊，冇错冇错。 第二题。 好，第二題， 第二條，第二條，好啦。咁咧，第二條，第二條，我要俾你睇一張相先嘅，系啦。咁啊，家庭觀眾冇得睇啦。好，呢只老鼠好特別嘅，你見到呢只老鼠咧，係熒光嘅，係啦。咁點解呢只老鼠會熒光嘅咧？其實就係我哋加入咗一啲所謂熒光嘅 DNA 入去，使到呢只老鼠就產生咗熒光嘅效果。好啦，咁問題就係我哋要加入一個所謂嘅熒光嘅基因入去嘅時候咧，咁我哋加乜嘢動物或者植物嘅熒光基因入呢只老鼠，先產生到個效果咧？哇，犀利喎！但係唔知呢個係咪答案咧？A 螢火蟲， 喂， 係 B 蜜蜂，係啦 ，C 水母，而 D 係茶花。 茶花， 茶花， 茶花是植物嚟， 植物 嚟 噶，系啦，冇错，系啦。 你唯有拣萤火虫， 究竟加乜嘢嘅？系啦，加边样嘢咧？ 系， 使唔使重复多次？重复多次，需唔需要？ 好，重复多次。 A 萤火虫 ，B 蜜蜂 ，C 水母 ，D 茶花。 水母， 好，好笑。 水母、萤火虫，有人拣啦。茶花，好 好， 我喜欢你。 好，有萤火虫，有水母， 有人啱，有人中咗啦。 正确答案系。 都係啊，真係好犀利，好犀利。我呢度又講解一下先。咁呢只其實呢個基因咧係一個叫 GFP 嘅基因，先至產生到一個熒光效果。咁得係水母咧，係水母先本身有呢個GFP 嘅基因，而其實就係咩咧？佢直接能夠製造到啲所謂熒光個蛋白質。 佢哋會㗎，係 啦。不過螢火蟲點解唔得咧？嗱，其實螢火蟲都係好多 都係發光 嘅 喎， 有一間都會諗嘅喎。但係螢火蟲咧，其實係經過我哋。佢點解會發光係經過熒光素，不過熒光素咧係要透過同酶產生一個所謂化學作用先出現到嘅，就唔係一種所謂嘅基因啦，係啦，所以好接近㗎啦，嚟到 好複雜啊！ 我係諗住揀水母， 好呢條係一條初中嘅佢哋小朋友接觸嘅題目， 你唔需要提初中啊， 初中都唔中啊，係 咯， 係好啲， 係 咯，第三題 係。不過我想介紹少少啊，其實我啲小朋友咧喺個課程裏面咧，咁佢哋就唔會搞接觸老鼠嘅，佢哋反而做咩咧？佢哋喺過去嗰年咧，佢哋就將嘗試利用依種嘅技巧咧，改變細菌嘅顏色。 點解要改變佢顏色？ 改變顏色咧就使到嗱，一個係一個功能嚟啫。但改變咗之後，我哋想做咩咧？就係透過唔同顏色嘅細菌咧，可以做到一啲彩繪畫畫嘅效果啊，而俾小朋友咧可以喺科學嘅過程裏面亦都做到藝術嘅效果。 哇！好犀利啊！ 舊年我 我哋學校咧就喺十月嘅時候咧就做咗全港嘅中小學比賽，就係、是、呢個瓊枝藝術比賽咯。係、 哦、 啊，就我哋想約多啲學校，全港嘅唔同校，不啲學生一齊接觸一下呢啲嘢，點、樣改變佢 DNA 做到嘅效果咯。 好犀利啊！真係冇諗過兩樣可以擺埋一齊。 陳校長，你改埋我啲 DNA 啦，不如 好，不如我又再嚟多條啊！ 好啊， 啊跳一跳先啦，唔好以 DNA 住啊，係啊，因為得四條啊嘛，你哋 係 啦，好嗱，咁我就嚟一條咧。 哇！你咁多條嘅。 多嘢啊！ 我抽嘅啫，我抽嘅啫，系啦。嚟一条嗱，不如咁啦，嚟一个就系、是、估下我学校，而家我会讲四样唔同嘅设置。你估下一间正常嘅中学或者小学里边，呢四样设置有边一样嘢系唔存在嘅？ 冇嘅。 不过就用我学校为例子啦，好唔好？咁样会公道啲。系啦，咁啊嗱，听下啦。我学校有边四样设置咧？唔系边样设置唔存在咧、？A 夹公仔机系啦 ，B。自助借还书机，系啦。C 自助问答机，系啦。D 语句吹缸机， 语 句吹缸机，我唔觉得有语句吹缸机。 A 系咩话？ 好，嚟多次 嘅 公仔机，系啦。B 就系自助借还书机，系啦。C 就系自助问答机，而 D 就系语句嘅吹缸机。 D最后嗰、那个， 我觉得是还书嗰、那个。嗱，夹公仔佢一啲特殊学校真系见到嘅，系俾啲小朋友去协调下佢 手 啊、手啊嗰啲协调。自助问答咧系俾啲小朋友玩一下咁、样。吹风咧，我觉得系因为环保啊，唔、用嗰啲胶袋啊，又费事整到成校湿立立啊咁样。而家阿校长有啲似郑子诚。 咦系喎，话时话系啊， 呢度啊， 冇错、啊，朱振之成啊，朱振之成嘅细佬，睇下先 ，B 系咩话？对唔住，自助咩话 ？B 系自助， 佢系还书。 即系随时还噶嘛，为咗佢摆落去图书馆门口。 其实图书馆而家还书嘅 system 就掉落个箱嘛，跟住嗰啲 职员 自 己 可以由箱又得， 系啦，掉落箱 就摆。 即系我试正嗰啲啦。还 书机，仲要一部机，钉书机就要。 横掂我都冇分啦，夹公仔机。 夹公仔机， 公仔机。 好，阿小哥系咩？ 九人中喎， 系啊， 九 人 中。咪住，阿转啦，你系阿 转 啦。公 仔 机。 图书系咪咧？咪图书啊？ 唔系。 有人中， 有人中。 正确答案系。 正确答案系，你好劲啊，张，真系好犀利，你。足三條喎、哦，好咁我學校咧，其實就嘅公仔機咧，就係、是、我諗小朋友除咗頭先我講生物科技之外咧，佢哋其實喺 STEM 嗰邊嘅發展都好自己行得好前。咁佢哋咧就係、是、做工程方面咧，佢哋會自己嚟砌成部嘅公仔機，係、啦，淘寶咗一啲機件之後自己砌。咁所以呢部嘢就係俾啲小朋友就係搭儲咗一定嘅所謂虛框之後咧、就可以去夾啲公仔玩啦。咁跟住咧自動問答機咧就係 set 咗題目入去。同學仔去自己去揀問題答，答完曬之後又啱嘅話，咁啊攞 cons 咯，係啦，跟住係啦，咁跟住就頭先自跟住 借書借書 書機都借還書機係有嘅，嗰部機就直接啲書板裏邊去開自己閂，咁信用機制啫，呢個都係，咁部機會 detect 得到嘅，係未有。語句吹乾機咯，係啊，啱，係啦，係啦，是啦 okay. 你揾清楚啲先啦，校長，我懷疑我答案啱㗎， 係，所以我決定下一年我會即刻設置部機㗎啦。 Okay, 好，第四題啦， 好，第四題，不如咁啊，我哋又嚟下 STEM 啊，工程一啲嘅題目啊， 好， 依部依、這個有趣嘅，有趣嘅，好，如果假設有部。普通嘅汽車啊，普通車咧，總之一架私家車，五乘二乘一點五米高嘅一部普通私家車。如果我喺架私家車嘅頂同埋可以總之路外路嘅地方，我裝曬太陽能板，我裝滿曬佢。好啦，你估計如果我假設架電池係冇電先嘅，好啦，我曬足一日，全日都真係好好陽光，我曬足一日嘅話，其實依架車可以行到幾遠呢？ 用太陽能。 冇錯，係啦。而家其實咧，政府啊，又或者唔同個國家都真係行緊呢個科，喺呢個科技嘅方向。 我曾經有講過呢樣嘢㗎， 啊、 我就覺得如果你預期你而家個電車嗰啲，如果嚿電池嘅話，點解唔成嚿車都係太陽能板咧？ 係啦， 係啊，咁咪都碌。 好，所以今次就一起去想下，究竟行到幾遠？究竟呢樣嘢係神實在嘅咧？ 應該未 有幾個答案。好 ，A 十公里，係啦，跟住 B 四十公里，係 C 七十公里， 係 D。100公里，系啦，我 晒一日系咪24小时？ 係啦，曬一日， 曬一日， 曬一日，冇廿四小時嘅，因為太陽會落山，應該十二個鐘度啦，係啦， 係 啦，咁啦，係啦，係啦。不過我大約俾你估計一下，頭先公里咧，因為可能家庭觀眾好難想像噶嘛。我學喺東涌嘛，東涌出荃灣咁樣出去啦，25公里嘅要，係啦，嗱依個可以當參考。哦，原來由機場出翻去荃灣咧，25公里到，咁曬足一日可以行到幾多咧？十、四十、七十定一百咧？ 我自己而家個人投資有 conflict 喎，我又研究緊啲太陽能車。 你有冇嘥埋呢啲咁嘅時間啊？ 我估十， 係啊嘛， 好十公里， 你由自你啊。 好，十公里同一百公里， 四十啊， 四十， 十四十一百， 好，十四十一百， 系一百啱， 一百， 有冇 人啱？ 系几多啊？ 系七十啊，系七十公里啊，系啊，晒咗一日大约，系啦，七十公里大约行到几远咧？东涌去到红磡，来回一次。 哇！ 來回一次， 都 OK 啦， 可以來回多一次。即係如果原來咁樣做法曬足一日，我哋先至能夠行到一段咁嘅路程。 同埋佢真係曬足喎， 係啦， 就唔係嗰啲又出下太陽又冇啊太陽。 所以你就明白原來真係太陽板呢個咁嘅諗法咧，其實原來都未係最實際 嘅， 係啦，可能都要有一啲後備電池。 輔助得唔得咧？好似 hybrid 咁 我覺得可以嘅，其實已經市面上有呢種車㗎啦。 係 不過電台我就唔方便講啦。市面上已經有一種咧，呢類車咧其實已經係發展緊㗎啦。不過造價好貴， 係 啦。不過佢亦都應該行緊呢個方向，諗住睇下點樣處理嘅。 我哋投資咯， 係啦。咁我啲小朋友都有設計㗎，設計咗呢啲車。點解我哋會諗呢條問題呢？其實就係佢哋去實際去參加比賽嘅時候咧，成架車自己砌嘅，砌咗三架自己嘅可遇太陽能車。 如果架車，細架啲得唔得啊？ 細架啲其實係可以好啲嘅。再加埋你應該要考慮就係坐幾多人啦。咁我小朋友設計嗰啲坐一個人嘅啫嘛，同你頭先嗰啲要坐四至五個人又好唔同噶嘛。 因為我覺得咧，你揸車嘅話都幾， 所以幾有趣嘅 覺得。係咯，就得一個人嘅啫嘛，嚟嚟去去可能得兩個位嘅啫嘛。如果架車細架啲嘅話，咁又咁講，太陽能板又 要細 咗。 係啊係啊，冇錯， 要考慮好多問題。 好，多謝大家，多謝大家， 多 謝大家。 好啦，校長有個特別點唱喎， 係 嘛？請講你嘅 可以講， 係啊，交俾你啦。 咁咧。特別啦， 係啊！ 依首歌係好特別噶。嗱，咁咧就我細個成長個過程裏邊咧，其實我只係得兩個偶像嘅啫。係啦，第一個偶像咧就係麥當勞叔叔啦。係啦，真係帶俾我好多歡樂嘅。我細個嘅時候，因為始終係屋村自己長大啦，係啊。咁啊，成長個過程裏邊冇乜太多物質嘅 享受， 真係咁啊。所以麥當勞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對於我嚟講係啦。咁啊，麥當勞叔叔咁，但係咧因為我爸爸成日都一放工咧假期嘅時候咧，會特登去麥當勞買啲魚柳。包俾我哋食噶，所以我好記得，系啦。咁跟住咧，喺我成長成個經歷，由中學去到大學成個階段咧，就係李克勤先生陪住我成長啦。系啦，我好中意佢啲歌，我亦都佢每次開演唱會，我真係會去嘅。系啦，不過我唔會追星嘅。系啦，咁咧就阿克勤咧，我去諗咧，今日可以有點唱嘅時候咧，我都有諗過幾首歌嘅，例如《紅日》啦， 《 命運符號》啦，呢啲好勵志嘅，一個都不能少啦。不過後屘咧就揀咗一首，而呢首歌咧就係我想送俾我自己學校嘅同學仔啦。甚至是可能全港的同學仔都得的、如果是可遇我們可遇自己的小朋友，你應該很記得去年的結業禮我跟你們分享了，就是《飢餓的毛毛蟲》這首歌，那麼快居然就這麼快就一年了，就又到嚟緊的今年的結業禮了。那你還記不記得我跟你分享這首歌的時候裡面的歌詞呢？其實毛毛蟲去變成蝴蝶之前呢，是經歷了很多一些所謂的艱辛的程序，不過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我哋覺得佢做咩啊？就係毛毛蟲點解日日都係食，掛住食，成日都食，係啦，大家就會覺得依個食嘅動作好戇居喎，係啊，好似小朋友你成日都咁講。不過喺我角度，原來唔係喎，係點解要食啊？就係佢為咗他朝一日要變成蝴蝶結咗蛹嘅時候，之前要作最好嘅準備。我哋成長嘅過程裏面都會遇到好多唔開心嘅經歷，特別疫情之後，我知道小朋友響對於抗疫嘅能力上，我哋真係有啲差異。不過我成日都覺得唔緊要嘅，最重要就係我哋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天賦，我哋每個人自己都有自己嘅優點。不過有時就係有啲小朋友我哋早啲發現得到，有啲小朋友就要遲啲咯，就係、是、所以唔緊要噶，相信自己啊！我支持你哋，我同老師們都一齊支持你哋，多謝大家。 多謝曬。 毛毛蟲蟲何時時常吃也不夠，總要吃更多。毛毛蟲蟲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捱餓。 吃够了便懒惰，连鱼冻也不冻，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想痛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我无从很清楚，吃喝全为作品与花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重新翅膀万无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已成年，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揸飞机坐火箭，一对同梦理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忧愁，无谓。 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范围啦。提提你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等紧你嘅电话，快啲打嚟啦！因为十二点半咧，马上开始我哋嘅今日先赢嘅点唱时间嘅。一路街俾水路仍然悬挂，先等十二点钟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大家好，我系麦玲玲。咩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进入第三个钟啦，风骚快活人啦，大家都知噶，星期系咩啊？点唱嘅时间，答半吓开始噶啦，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8， 快啲打嚟，仲有少量嘅 code 18723888嘅。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马上 探唔着架车， 系啊， 塞得滞，一号风球唔通。姐姐， 大家好，我又嚟啦！ 好 似打风嗰条，系啊，天气唔好啊，大家真系小心。其实咧，阿潮小话打风咧有几样嘢我自己最惊嘅。第一咧就系当一个水浸啦、落雨啦。第二咧，嗰啲嘢伏伏伏掟埋嚟嘅，即系随住个风咧，嗬。 所以大家而家路面上面真系要有好多嘢需要注意嘅、 啊， 尤其是打风天啊！我哋呢一排嗰啲天气咧，大家有冇留意到又热又湿，人又唔舒服，连车都好似迟钝咗，又冇样咁嘅感觉。 啊啊、 所以头先我哋系啦，就好似摊唔着车啊。咁呢啲都会可以发生得到㗎嘛。所以啦，我哋有好多嘢要注意喎。咁其实呢呢一个天气真真正正係对嗰部车，因为佢机械嚟㗎嘛，好大影响。咁样呢，所以我哋譬如揸车嘅时候有冇试过一个情况，车好大雾气喺啲玻璃 㗎。有啊。 係啊，係咪 佢之不散。 佢之不散。 开冷气又唔系，唔开冷气又唔系，开小喇又唔系，都唔知佢想点。 所以嗰啲情况呢我哋真係要小心處理，因為你突然間個霧氣一嚟嘅時候，佢包咗你嘅車，你真係可以睇唔到， 睇唔到嘢㗎，側邊嗰兩個鏡都睇唔到㗎。 因為你霧氣係可以喺個車 外面發生，或者喺個車所有玻璃嘅裏面發生嘅 喎。 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教大家一個方法先。咁第一個方法係咩嚟咧？你要肯定一樣嘢，自己部車又冇開冷氣啦。嗱，唔係講緊開風，你閂曬窗嘅時候，因為咧而家濕氣太犀利啊，再加埋個温度，如果你係閂曬窗，有幾個人喺架車度一路呼吸住嘅，咁如果你係唔開冷氣嘅，那個 AC 個掣係冇著嘅，咁其實個霧氣就嚟得好快噶啦。咁所以咧，你首先確認咗，我係有冇開呢一樣嘢。咁第二啦，大家個車嗰度咧係有一個功能嘅，咁其實車頭車尾窗都有嘅，車尾窗係撳掣係有發熱線，可以幫你 嗡嗡攣攣線噶嘛， 攣攣下，大家留意一下自己個車尾窗喎。咁其實咧有一個好似鐵絲網咁嘅嘢喺度啦，咁其實嗰個發熱線嚟嘅，佢就係幫你，如果好大霧氣嘅時候，你著咗嗰個掣，你係可以將嗰啲霧氣蒸發咗，走得好快嘅。車頭玻璃一樣啦，其實一個掣撳完咗之後咧，佢就會嚟一個好大力嘅風。系咁帮你吹个车头挡风玻璃，咁亦都可以吹散个雾气嘅。 嗯哼，车后面嘅就系发热线，前面嘅就吹个挡风玻璃。其实你可以见到嘅， 系啊， 系咪啊？即系喺你嗰个挡风玻璃前面嗰个位嘅话，系一定会有一啲散嘅， 冇错冇错 冇错嘅。 另外 喎， 係啊，再教大家一個絕招。咁其實咧，我哋喺平時保養自己部車嘅時候可以做噶。咁其實咧，我哋又唔係話需要去買啲乜嘢特別嘅叫清潔劑，或者嗰啲所謂 solution， 唔需要噶。大家屋企有冇洗潔 精？ 有 係啦，嗱，洗潔精係一個超好嘅方法嚟嘅。 呢個真係靚 嘅。我哋只係需要將洗潔精溝水，好稀好稀得噶啦。咁樣咧，溝完水之後濕咗條毛巾。咁你喺嗰度抹咗自己个挡风玻璃啊，周围嗰啲玻璃内外都抹。咁其实呢一个就系已经系可以确保咗你完全唔会有雾气出现嘅。 可以 last 几耐？ 有人会用喺个眼镜度。 耐噶，系耐 嘅。眼镜都会咁样。 我谂你讲紧成个月都得噶。哦，系啊。所以呢一个系一个最平而非常有效嘅方法啦。但系记住，你当然唔好捽到佢起泡啊吓。 系啦。 好轻微咁样就已经得噶。你起咗泡系好麻烦嘅一件事嚟。 赵小姐，如果系咁讲法，有问题问。有时咧，如果譬如我哋要去清洁嗰个挡风玻璃嘅时候咧，我哋都有一啲水噶嘛，就 系 你自己揿出嚟噶嘛。可唔可以喺嗰个摆装水嘅嗰度嘅话，摆少少清你讲紧嘅就系 洗洁精， 洗洁精嗰度啊？ 嗱，其实唔建议啦。嗱，呢一个点解 就唔得啦？就唔系咁好啦。 谂住个二合一嘛。 嗱，嗰个桶大家谂清楚一样嘢先。嗱，嗰个桶嗰个喷水嗰个嘢，佢真系帮你喷清洁剂出嚟嘅。但系咧，如果系摆咗洗洁精落去，会有咩情况？ 起泡， 起泡，冇错啦。因为你架车系会喐、会熬、会挫噶嘛。你如果你谂下，你拎咗樽水，你系洗洁精沟稀咗嘅，你一路揈佢，你都起晒泡啦。咁你喷出嚟嘅时候咧，其实嗰啲嘢系会窒咗你成个系统噶。由你摩打嗰条喉管所有嘢出嚟，其实你头一两下可能冇事嘅。你噴噴下之後，其實係對成個系統好唔好嘅嘢嚟嘅。 好在物理啫， 千祈唔好啦， 係啦。咁所以嗰個噴水位裏，你係一定要叫車房幫你擺翻啲合適嘅清潔劑喺裏面。 玻璃清潔劑， 玻璃清潔劑。但係都仲有一樣嘢可以做嘅，因為其實咧呢一排雨季啊，我哋我哋揸車嘅時候會一路彈咗好多嗰啲路面嘅油漬上我哋個擋風玻璃嗰度。咁其實咧佢就未至於起霧。但你夜晚揸车嘅时候，如果有雨水嘅话，其实睇路就好唔清嘅，因为你雨水落咗嚟，你个挡风玻璃嗰度系会蒙晒， 因为有油系咪？ 有油，咁佢黐咗啲雨水喺度散晒而唔系流走嘅，咁嗰啲情况又可以点做呢？其实我哋有啲叫去油剂嘅嘢，咁其实而家好多地方都有噶啦，连超级市场都有卖噶啦。 冇错， 咁嗰种去油剂系点样用嘅呢？其实你捽上个挡风玻璃嗰度，嗱，今次就真系要捽到佢起泡嘅，一路捽。你確保自己成塊擋風玻璃要捽勻咗佢，起曬泡，咁等佢有嗰個化學作用出嚟，將嗰啲油膜啊，去分解咗佢。咁之後咧，你直接揾水沖咗佢就得噶。要小心啲處理嘅就係，你需要將嗰啲所謂清潔劑沖到好乾淨嘅。咁你就會發現啦，下一次咧，你再有水彈落咗嚟自己個擋風玻璃嘅時候，就唔會有呢啲問題，係會滲走嘅。 會滲走。 如果你覺得個線 一粒粒咁，係 啊， 咁走㗎。 甚至乎你覺得個滲水性未夠勁嘅時候。同樣嗰類型嘅產品都會有一啲叫線水劑嘅嘢嚟嘅，但係咧線水劑係要你冇油膜嘅時候先至用，所以配合埋一齊嘅時候咧， okay. 線水劑其實好好犀利嘅， 好好㗎， 犀利到咩層次啊？誇張啲咁講， 你只要揸車有車速嘅時候，你唔開個雨撥，啲水都係走曬嘅。 咁犀利， 好犀利㗎！ 試下先， 好好用嘅嗰隻嘢，其實平靚正，我覺得大家可以試下用嚟 嘅。同埋雨撥有時咧，去到某一個階段咧，佢點樣揈咧，你都覺得唔清嘅。喺呢個時候要換啊！ 尤其是呢一排又打風啊，雨季嚟嘅，咁其實真係自己準備下啦，先做嘅呢啲嘢先。 好，嗱，天氣不穩定，所以帶嚟呢個另外嘅話題咧。但我哋今日有個主要嘅話題嘅， 冇錯啊！大家可以留意下啦。咁其實風咧係會產生阻力噶嘛，係咪？佢透過我哋嘅空氣有一個阻力喺度，咁所以我哋其實喺無論揸車啊、生活上面，我哋呢一個 terms 啊，叫做 aerodynamic，空氣動力學。咁大家有冇聽過呢一樣嘢先？ 我冇聽過， 你有冇聽過？你學貫五句， 好，小強分享一下。 係啊，你讀過啲大學有冇教過啊？係啊，你有冇啊？ aerodynamic， 等我嚟，等我嚟。我哋其实可以去解释一下咩嚟嘅。咁 aerodynamic 其实咧就系讲我哋空气其实系会有阻力噶嘛，系咪？咁其实我哋可以平时喺乜嘢情况底下去感受得到咧？其实我可以比较个例子大家。第一样嘢，风扇或者冷气机嘅出口，大家摆只手埋去。應該係會 feel 到，哇，砰砰聲，有啲風打埋嚟噶嘛。其實嗰啲已經係空氣嘅流動，已經係空氣流動嚟噶啦。咁至於我哋譬如再嚟咯，我哋當我哋在座四位啦，我哋一齊去跑步咯。咁其實跑步嘅時候， 一齊跑步， 一齊跑步。咁其實咧，我哋如果假設個環境因素完全一樣嘅時候，咁你哋會覺得，我哋跑步跑同樣嘅速度，大家付出嘅體力一唔一樣先？ 唔一樣。 唔一樣係會來自 乜嘢？佢 個 肚腩阻風， 係啦。嗱，其實我哋 做咩咧？個人矮啲啊， 我哋 闊啲啊， 冇錯， 有分別係嘛？ 真係噶。咁其實咧，我哋一就要睇啦。我哋一個物件要穿過個空氣向前行嘅時候咧，咁會面對到阻力噶嘛。咁所以我哋四個人，我哋高矮肥瘦完全唔同啦。 冇錯， 係啦，有啲人扁啲大啲嘅，有啲人係好溜溜瘦瘦嘅。咁其實咧，嗰啲都係會導致到我哋個空氣阻力係會有分別嘅。 阿潮潮啊，我有個體驗咧，就係我有時喺嗰個叫單車徑咧踩單車咧。如果呢個方向係左風嘅時候咧，你踩極都好似好慢咁樣，但啱啱調翻轉咧，就好似佢推你行。是二 號即 是 你讲的顺风和逆风，一个就是 差很远， 那些都是 aerodynamic 里面其中一个元素来的。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其实我们不如就直接讲一下单车。那我们单车里面，其实我们现在发展到这个年代，单车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叫设计摆在部车里面，是会令到我们可以减少自己的体力，而部车相对应地可以快了很多的。那譬如这样讲，我自己部单车是那些比赛型的单车，就是去环法那种单车来的。那其实它会做了些什么东西呢？佢譬如喺个我哋叫 handlebar， 即系揸手嗰个位啦。其实我哋嗰啲bar， 其实你会比较翻，大家有冇去租过单车先？单车径嗰啲 有 揸手嗰个位系咪一条圆形嘅铁通咁样嚟嘅啫？ 圆形嘅系冇错。 成架车基本上佢系冇任何特别设计，每一条佢嗰啲都系铁通咁样形状嘅嘢嚟噶嘛。 好重噶，本身 好重噶嘛。咁而家我哋嗰啲单车系会点样样嘅咧？其实佢嗰条棍啦，咁首先唔好理佢嘅物料，主要佢物料就变咗碳纤维噶啦。但佢个柄咧，其实佢个设计已经系爱嚟破风噶啦。佢系会将我哋迎面掂到我哋嘅气流封咗，佢首先会 射 扁咗先啦，佢会射走佢，将佢减到最低嘅。佢会将我哋个正面，即系如果我哋啊真系好科学咁去睇，其实我哋而家单车真系有呢啲报告噶。咁佢个风正面埋嚟嘅时候，会点样样喺侧边射走晒先嘅？风喺侧边。嚟嘅时候，佢点样将个扰流减到最低嘅？咁呢啲都系会令到我哋可以系无端端快咗好多出嚟嘅。其实最影响最大，如果喺一个单车上面系乜嘢部件咧？其实系佢只辘。咁我哋而家用紧嗰啲辘咧，我哋系叫做刀拎啊， 薄好薄 好薄。嗱，咁佢就碌本身好薄好薄嘅，但系啦，佢个碌拎个高度，我哋系讲紧可能系有成差唔多60毫米嘅，即系6cm咁高嘅。咁其实点解佢嗰只辘要做到一个咁夸张嘅拎咧？其实佢都系帮我哋将个气流去破开佢嚟行嘅。咁所以咧，综合埋以上嘅嘢啦，咁其实就会去翻大佬头先讲嗰样嘢。咁点解有阵时我哋系会踩单车，一个方向舒服咁多，哇！点解另一个方向我踩极都喐唔到嘅咧？咁其实就系嗰个 aerodynamic 啦。首先就系本身你部单车。 食咗你幾多力先？係啦，因為部單車其實我哋術語啦，我哋叫扣血，你一路踩佢一路幫你扣血扣血，咁將你慢慢揸乾咗你個人嘅。咁之後啦，咁再嚟嘅就係我哋個風向飲啲能量飲品，其實真嘅喎。其實我哋去比賽嘅途中咧，我哋又未至於可以滿血復活啦。但我哋係可以點咧？我哋突然之間，我哋係食一啲類似叫 power gel 嘅嘢， 成個人嗬。 係啊，即刻佢會俾翻一個能量你嘅。咁、其實嚟得好快嗰種能量。咁、跟住我哋就透過翻頭先嗰啲嘢咯。咁我哋就會順風嘅時候，咁會更加快啦。咁、我個比例係可以點樣樣咧？配合曬頭先我所講嗰種單車嗰種碌，其實咧我哋係可以無端端將部單車踩到喺時速30公里以上，好平均咁行，但我個人係可以處於一個休息狀態嘅。 唔係話，即係好似唔使喐咁樣。 要喐，要喐。 休息狀態， 但係嗰個休息狀態，我哋單車，尤其是我哋講我哋一隊人咁踩啦，或者比賽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分咗兩個狀態嘅，只腳就不停要搞住噶啦。但係咧有一種狀態，我哋搞腳得嚟咧，其實係可以好輕鬆嘅，即係我哋搞得嚟係唔係係 佢帶動你 係嘛？係啦，其實係架車自己已經俾一個力。度我哋帶動住，我哋純粹 用緊佢嘅 momentum， 係啦，再加埋嗰啲 aerodynamic， 佢將啲風射開曬嘅時候， 好似完全唔使力咁滯，係 啦， 咁滯。 我哋純粹只腳一路搞住轉住得㗎啦，好輕鬆咁轉。咁、但係我哋有一啲情況咧，就係我哋當個路面狀況唔理想啦，譬如我哋迎面有風啦、自己落單啦，自己一個人踩啦，咁我哋嗰啲情況就要不斷去俾力落去部單車嗰度，先至行得到嘅。咁所以咧，其實係好多個因素夾夾埋埋。咁其實咧，而家嗰啲科技進步咗之後咧，其實已經係幫我哋車手、單車手，其實已經係舒服咗好多。 頭先你所講嘅就係話一個人踩同埋一排人踩。如果你咁講法嘅話咧， aerodynamic 我聽落去嘅就係似咩咧？似嗰啲候鳥飛嘅時候。係 啊， 係咪係嗰啲嘢嚟㗎？ 完全一樣嘅道理嚟嘅。咁佢係點解咧？佢候鳥，你留意一下我哋上係啦，我哋上某一個電視台嗰啲咧，睇佢人字帶住嚟飛嘅，好得意喎！你係見到頭嗰幾隻。佢不停拍翼、拍翼、拍翼，飛得好辛苦嘅。後面嗰啲 hea 一喺嗰度定住個翼，佢就一路飛住去喎。係你留意一下，好得意嘅。單車一模一樣， 就係呢個原理， 完全一樣嘅。咁其實頭嗰幾個咧係屬於所謂破風手啦。 哦，因為你食曬啲風， 食曬嘅。佢要付出嘅力度係最大嘅。跟住咁，我哋車隊係會點樣嘅？我哋要輪流嘅。我哋點樣可以 keep 住時速？譬如三十幾、四十一路行嘅時候，其實就一路輪流啦。每人都要做破風手，時間係會有唔同嘅。你譬如你頂得到五秒，其實你都做咗個功能㗎啦。咁你能者居之，你一唔夠力嘅時候，你就要褪出嚟。後面一路我哋就會一個好似一個菱形，即係菱字嗰個菱形，一路順住嗰個圈一路兜，但係一路向前直線行嘅。咁負責頭嗰幾個就一路負責去破風，後面咧會舒服好多嘅。嗱，我哋講緊體力上面咧，其實實際有數據嘅，係可以慳到起碼三成力嘅，係啦。咁我哋就可以 keep 住喺個隊形裏面，我哋就可以 keep 住好高速咁樣去行嘅。咁再嚟到喎。因為呢一樣嘢 aerodynamic， 我哋唔單止係我哋單車上面會發生噶嘛，其實我哋汽車都有呢一樣嘢個飛機都會嘅、我哋不如講下飛機，因為係好明顯嘅、大家舊式飛機。大家有冇留意過佢嗰條飛機翼係咩形狀嘅？ 以前嘅飛機翼 係啦，我 斜斜地啊， 斜斜地係斜斜地。咁我哋會唔會形容佢為一塊好似平板咁嘅嘢先？飛機翼。 唔係平板， 唔係平板，因為佢會有啲地方係會譬如機翼嘅正後方啦，佢需要可以活動，可以向上下調校噶嘛，佢嗰個係我嚟控制架飛機去轉彎啊， 氣流 係啦，咁樣佢啲嘢啦。但係去到飛機最翼尖嘅時候，以前嘅飛機係咪都係平嘅先？ 唔 係， 有少少， 佢應該係向上勾咁樣，係 啦， 係咪咁嘅意思啊？ 以前咧有一個係類似一個角仔嘅，嗱，純粹係某一堆飛機有呢個設計， 有 原來以前舊式嗰啲飛機好多都冇嘅，但去到而家呢刻啦，而家呢刻嘅飛機，大家去到機場又留意一下，而家係所有嘅機翼去到尾尾嘅時候，佢都會順住係向上去舉高咗嘅、即係佢係會類似一隻類似啲雀仔佢飛緊嘅時候個狀態，佢臨尾嗰幾條羽毛係要趌高咗嘅、大家又知唔知點解咧？ 系咪悭力用用个风帮助啊？ 类似用个风帮助，系啦。嗱，咁样佢咧，射走嘢就啱啦。 我觉得系射嘢。 因为点解佢会有呢个设计咧？ 因为你因为有个尖尖啊嘛， 系啊， 咁所以嗰啲咪会熟。 系啦，咁以前旧式嘅飞机，其实我哋睇下去啲冇咁先进嘅国家，仲有得搭嘅时候咧，其实你可以留意一下噶架飞机，无论佢 你讲系螺旋桨飞机， 螺旋桨肯定系添， 螺旋桨有 系啦。跟住咁佢系会点样嘅咧？嗰种飞机你一路飞嘅时候，无论你有几稳定，你几冇气流都好，你架飞机里边你一定系会 feel 到震 震震震震。 嗰种系咩嚟嘅？其实系个乱流，个乱流佢离开唔到架飞机，佢就围绕住可能喺个机翼啊、机身啊嗰啲地方，佢就会震荡，会入晒嚟嘅。咁而家我哋个一改善咗之后啦，话嗰个机翼突然间有一个向上翘嘅位置，咁其实佢做乜嘢咧？佢系将我哋嘅气流引到去个机翼去到个尖尖嗰度，个机翼尖嗰度 走咗， 喺嗰度就直接一支嘢飞走 了，即系机翼尖咯， 系啦，你个机翼尖， 你直接就明啦，系佢都系尖 嘅。去到嗰个位置，佢个气流就会喺嗰度一嘢就直接带走咗佢嘅。咁个作用系咩咧？佢会将嗰个震动啊，佢完全系喺嗰度消失咗。所以你而家你谂翻咧，而家搭飞机其实我哋讲冇气流嘅时候，好定噶嘛， 好平稳， 好平稳，你唔会不。段一個震動入到嚟噶嘛？咁其實呢一個係一個最主要嘅因素嚟嘅。咁少少嘅設計就喺近年嘅飛機已經係好大嘅改善啦。去到咯，咁我哋又翻翻嚟地面啦。去到車，咁其實咧嗰個所謂 aerodynamic 亦都對於我哋車咧好大影響 嘅。用喺咩位置度咧？ 其實咧，我哋啲車咧有好多繞流噶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譬如我部車咁樣啦，或者大佬部車都係嘅。我哋個車頭燈下面咧，其實有啲窿窿。咁其實嗰啲窿窿我嚟做咩？唔係為養嘅，佢真係有作用嘅。佢係將我哋嗰啲氣流，因為其實咧一架車向前行嘅時候，我哋之前已經有提過啦。點樣樣有動力嚟到？你要燒啲油喺個引擎裏邊混合個空氣爆炸，有個動力出到嚟啦。但呢個動力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對抗緊兩樣最大因素嘅。第一個就是路面個摩擦同我哋四隻轆個摩擦啦。你要俾到力落去行啦。第二個最大因素咧，風阻。咁其實我哋頭先講嗰啲窿窿係咩嚟嘅咧？佢又係將我哋嘅氣流分散咗。是順住我哋個車身一路向後行，所以咧有啲車咧係無論車頭啊、車尾、車中間都有好多窿窿喺度嘅啫。佢其實係會將嗰個嘢，我哋個學術名咧係好 streamline 好流線型咁樣樣，將啲氣流帶走嘅。咁所以咧，其實就會令到我哋嘅車用最少嘅動力。已经可以最高效率向前行啦。 好啊， 今日真系上咗一课， 非常好。 物理堂， 物理堂嚟，我哋今日变咗。 用喺我哋生活里边啊。好啦，天气不稳定，揸车小心啊！多谢晒全 少，再见， 拜拜。十二点冇人听紧风骚快活人，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回应四十七人颠覆国家政权案嘅时候话，法庭嘅裁决反映国家安全风险喺香港真实存在，佢哋目的系想破坏香港，搞乱香港宪制，从而令香港政府瘫痪，希望以香港作为基地压制国家发展。陈国基话：所问市民应该警惕，维护好国家安全。佢话颜色革命喺好多地方导致乱到不得了，民不聊生。大家都唔希望香港发生呢一类情况。而喺国安法同廿三条立法之后，香港回复正常，可以聚焦民生同经济发展。政府亦都会全力打击反中乱港行为。陈国基批评美西方一啲国家经常用民主自由作为幌子，毒害年轻人，特别系学生，以为掟汽油弹系民主同埋自由。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在美国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美国企业到香港开公司一直保持好的趋势，今次访美和初创环保企业见面，有企业说考虑来香港上市。 刘海璇话：，除咗传统地区，未来亦都希望引入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嚟香港。对于有报道话，阿联酋迪拜统治家族成员阿里最快六月嚟香港出席家族办公室开幕礼，刘海璇话：唔评论单一企业，只要有意嚟香港设立家族办公室，都会帮忙。政府計劃批出五個的士車隊牌照，今日中午12點已經截止申請。香港無線電的士聯誼會主席黃宇婷話：估計有8隊左右申請，佢自己都聯合咗新界12間車行一起合作組織車隊申請，預計總投資額大約1億。黄宇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12间车行涉及管理新界1600部的士，占新界的士超过50%，期望物色到500至700个司机作进一步培训，改善服务。佢又话，车队预计头半年会投放300万至500万资金，包括提供网约应用程式同埋车厢摄录机。佢又期望自己车队拥有一个独立程式，亦都会跟内地1-2个平台合作。至于能唔能够跟其他车队合作，要开标之后先至知道。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320公里，即是北纬20.2度、东经112.1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靠近广东西部沿岸。过去几个钟，那个热带低气压稍微加强向，是稍微加速向北移动，横过南海北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那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黄昏至明日凌晨在广东西部登陆，同它相关的强风区会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今日稍后会渐转吹偏南风，预计今晚风力将会稍微增强。天文台会在下午4点至6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卫星云图显示，那个热带低气压的中心附近对流较弱，但是它南侧有广阔的强雨带。纵使那个热带低气压会移入广东西部内陆，本港到时仍然将会受到相关雨带影响，有大骤雨和强风。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几阵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今晚渐转吹偏南风，风势稍为增强，海有涌浪。展望听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吹强风，随后1-2日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02点，升172点，总成交金额63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18点，升33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盈富基金18.63升1.7，騰訊控股370.6升2.6，恒生中國企業66.22升7毫，康方生物43.05升11.05，美團108.8跌1毫，阿里巴巴77升7毫，快手57.85升2.25，中移動74.7升1.45，友邦保險60.7升9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8，日元156.84，瑞士法郎0.904，加元1.367，人民幣7.242，英磅對美元1.272，歐元對美元1.082，澳元對美元0.663，新西蘭元對美元0.613。日經平均指數報38,412點，升358點。港金報21,810元，升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424.46美元，賣出23,429.9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 Aden 红座星，你不是我的爱。 今次好大胆啊！一入到去 Terry， 你俾佢试一版先啦。都直接就我有谂法，我想今次段 first 唱得唏嘘啲啊，苏花红座星嘅作品，有时候我觉得有啲位有啲太实嘅，咁所以我今次就话想放翻松啲。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苏动音乐， 正义刑警。火并黑恶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 杨欧豪饰演嘅主角武剑，罗圆圆公安局刑警，沉默倔强，身手不凡，系个中意冲锋陷阵嘅行动派。为拯救一班无辜细路，誓要将当地黑恶势力连根拔起。 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9点35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系啊，咁就安全啦。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继续我哋嘅点唱时间，电话已经有一位朋友打咗嚟，佢就系毛猫。 毛猫你好啊， 你好， 你好，毛猫， 你个名好得意啊，毛猫。 头先有冇听李克勤嗰首歌啊？饥饿的毛毛虫啊， 系啊，系咪你啊？系咪讲紧你啊？居然饥饿啊？ 毛毛虫啊，你系吓？ 我个花名系我爸爸改嘅， 点解嘅？ 系我乳名系咪？ 系啊， 点解叫你做毛毛嘅？ 系啦。 因为我小个手毛脚毛都好多， 几开心、 啊，可以叫毛毛 笑，同爸爸唔同啦， 系嘛？而家可以脱毛噶嘛？ 边蝴蝶边蝴蝶咧？ 边蝴蝶？ 系啊，破茧而出咧。 点啊，毛毛？我咧，我爸爸就琴日生日， 好啊， 宝点唱翻俾佢听。嗯。因为咧，我细个咧，因为细个有个病啦，咁我要换血，咁我爸爸就输血俾我好多次佢。 哦，所以你同爸爸的关系非常好咧。 我觉得应该可能系咁，系嘛？你系同爸爸嘅关系特别好。 系啊， 冇错。 咁你啲咩说话？ 希望佢身体健康。 好， 继续快快乐乐。 你孝顺佢先得噶。 兄弟姊妹都好孝顺佢嘅会。 你有冇激佢啊？ 我细个有，而家冇啊！ 细个有， 你可唔可以讲啲正面啲嘅嘢咧？ 点解 你琴日生日，你可唔可以话有冇同佢庆祝咧？点解你问人哋有冇激佢咧？ 我惊佢有啊！ 琴日我哋我爸爸就请咗6位嘅 哇， 即系亲朋戚友一齐庆祝生日啦！ 好嘢， 乖啦，咁就 系啊，叻女 系啊。 系啊， 太好啦，一定要咁， 真系。 嗱，除咗爸爸之外，仲有另外一个爸爸， 哇，呢个犀利啊！ 另外一个爸爸就老爷啦， 即系老公嘅爸爸。 冇错，几时生啊？ 佢就系6月2号嚟紧星期日啊！ 哇， 哇，好近啫喎！ 又摆几多位啊？ 有 啊，我老爷好低调噶，我哋一家人出去食饭啫。 哦，好啊， 咁即系话你阿爸高调啫。 系啊， 点 讲都衰。你会唔会陪老爷打翻场麻雀仔啊？ 送张俾佢啊！ 估嘅啫。 哦，咁咪啱咯。 啱咯， 系啊，太叻唔得噶。 送张春章俾佢啊，可以 系 啊，梗系开心啊嘛。 唔系点样，你都一定要庆祝，知唔知啊？ 系啊， 冇错冇错，我大伯好好啊，佢已经订咗蛋糕啦，已经。 哇，正 啊！好， 阿毛毛有冇毛毛仔毛毛女噶你？ 我有两个女一个仔。 啊， 两个女一个仔， 心啊，一齐去食饭。 系啊系啊，咁我恭恭祝我老爷身体健康，但系生意兴隆啦， 好。啱，横财就收，有冤 有话，心想事成， 乜嘢都好啊， 系啦， 好唔好啊？ 恭喜恭喜， 好， 最紧要真系啊！ 我每日都听你哋嘅，好开心啊！我真系 醒目啊！ 咩叫马老爷同阿爸听咯？咁又开心啊！吓，好嘛， 我会， 系咯，今日你嘅点唱话翻俾佢哋听。 点样都好嘅话，要恭祝嘅就系你嘅爸爸同埋你嘅老爷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恭喜恭喜， 多谢利是， 各位饮多杯。洋洋十二点搭九，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悬挂。电话里边有 李太 ，Mrs. Lee， 你好， 你好，你好， 李太， 点啊，李太， 哇，李太好优雅，好似啲富太， 好开心啊，今日又打到啦呢个电话， 诶，你打咗好多次嚟啊， 多谢你，多谢你支持啊， 我讲两句说话，你哋应该记得嘅，我话油量计将未添丁之前。听到嗰阵同埋震过啊，马志强啊叻仔。 记唔记得？ 记得下咁啦，系记得 你 赞助 我 叻仔， 系啊，不过你哋一日对咁多听众咧。唔记得又正常， 我记得啊， 系啊，记得 嘅。先咧就多谢你哋嘅节目，好开心。咁多年嚟咧，即系听到你哋嘅节目咧，又有常识，即系可以学嘢啦。 系， 阿瑞瑞啦，系把声啊，好开心。听到你哋三个拍动合，即 系 好合拍，做得好好。 多谢，咁你继续听。 今日就想点唱《明天会更好》， 好 所有。听紧呢个节目嘅听众，大家开心，希望呢个世界和和平平啦，唔好 系啦，唔好咁多嘢啦啦搞搞啊！ 我哋都算系福气啦， 系啊，好有福气啊！ 但系间唔中经济都会受到影响嘅，一定会有嘅， 难以避免。 哦， 总之样嘢更加好，每一天系咪啊？ 冇错啦， 健健康康。 有个问题请教。这个风骚有以前那个名字到现在几多年了，我真的都不记得了。 我想三十到啦、 有啊，应该是。 是啦，咁上下啦，因为我最早其实清晨快活人开始 的。是啊， 是 啊， 很多年。 瑞瑞好亲切啊，叫得。 中意。 是啊，瑞 瑞。我年纪大过你们很多，所以不介意我这样叫你们。 我不讲年龄的。 是啊，心境年轻啊，李太。 咁李太你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以前的清晨快活人啦，星期六 有 听过，你都听过 一路咯，嗱，跟住又有梁思浩啊，咩咩桂花田啊，一路 好多好多咯，好多人做过， 大学啦吓， 好多人做过，咁你继续支持啦， 未差，天天到而家， 系啊，冇错，希望可以继续为大家， 太笑得， 每天 开 心 心， 你哋真系要多谢你哋继续， 多谢 唱咗唱友， 多谢晒， 多谢晒李太， 多谢你吓， 祝你身体健康， 好，多谢你， 笑多啲， 系啦，笑口常开， 多谢晒。好，多谢送俾所有喜欢呢个节目嘅朋友们，明天会更好，一切都系。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了。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柔软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 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 明天会更好，仲有七分钟到晏昼一点钟，电话里边有今日另外一位朋友，喂 ，Hello， 喂， 喂，边位啊？ 喂，黄老太， 喂，你嚟啊？ 喂，黄老太，喂，你系咪谂住讲到一点啊？黄老太， 点啊？ 点啊？我想 就有小强 俾个仔同个孙听啦。 好啊，佢叫咩名啊？ 梁继章，我 叫梁继章啊， 黄家轩， 阿轩轩， 轩轩， 系。 仲有咧？ 仲有咧？ 我仔咧就系黄振宇。 黄振宇， 哦，振宇， 你有冇叫佢听噶？你点完佢冇听？ 我孙啊，三岁啫，佢哋翻咗工啊。 咁你仔 咧？ 你个仔 三岁已经翻咗工啊？ 做童工。哎呀， 系咯， 你隔篱， 你系咪轩轩啊？轩轩， 喂，你好啊！ 你好，轩轩， 佢唔识讲嘢乜滞噶？ 啊，唔紧要。 佢做咩今日？使咩翻学啊？ 要啊！ 三岁今日又翻学？ 梗系要啦 ，play group 乜 group 乜 group。 吓， 系啊，读咗一年啊，翻咗一年， 已经翻咗一年。 两岁开始翻， 有啲小朋友读两间幼稚园啊，你听过未啊？ 一间啫，我记得 系啊，上昼一间， 我见过有啲小朋友。 系，小强， 系。点样？ 听到你把声， 你好啊， 好开心啊！ 佢突然间变声嘅，你系对住我。 马小强， 在。 好，我系梁继章把声。 系，喂，多谢多谢。 点啊？ 阿黄老太，日日系咪又系听风骚犯人啊？ 系啊，我日都听啊。 咁啊，梗系乖啦，记住继续听。 咁你有冇煮饭俾咗啲孙食啊？ 系啊，定系挂住听 唔 煮 话孙食啊嘛？ 定系孙整俾你食啊？ 佢识整俾我食，我都唔知喺唔喺度啦。 自早，唔好讲早嘅事，你唔好讲啲咁嘅嘢。 唔好乱啊！ 长命百 岁。吐口水讲过啊？ 唔好吐口水讲过得啦，唔卫生口水。OK， 咁啊，仲有冇其他点菜名单啊，黄老太？ 冇啊，就系点俾我仔同我孙听啫。 你唔点俾我哋三个听嘅咩？又话听我哋 有点俾你哋梁继章、李丽丽、马小强。 点解我个名摆最后啊？我老太，靓妈，靓妈， 靓妈。 但点解你个名冇我个名摆最后？你解释。 我唔系我顺口咋，我冇摆最后噶。 系啊，黄老太，我唔尽我冇。 排名不分先后啦。 仲有我哋嘅监制啊，天恩啊，啱啱去完瞓觉翻嚟 啦， 多谢晒。 阿黄老太又好可爱。 个细路仔讲咩啊？细路仔讲咩啊？ 讲啲 B B 话。 我都唔知佢讲乜嘢，我都唔识听佢讲乜嘢。 B B 话。 三岁咯，都唔知佢讲咩。 唔系，有时 B B。 佢有时讲英文噶，我唔识听噶，讲英文讲 啊。 Very good 啦。 咁啊，开心心啦，黄老太，好唔好啊？多谢晒你打嚟， 梁继章。 多谢晒 ，OK， 拜拜。 多谢晒三位吓。 啊，多谢晒，多谢晒。 生日快乐，轩轩同埋振宇哥。 振宇哥犀利。 好啦，黄老太想听呢支歌叫《呢一刻红日》，多谢大家接受我哋五天嘅节目。咁啊，下个礼拜一再见大家。 好啊，礼拜一见。 拜 拜。拜 拜。 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